系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昼同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774点，升169点，成交金额17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55点，跌2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6.6，升2.6；恒基地产48.85，升6.5；中国平安93.6，升1.45；中国铁塔2.17，升3仙。建设银行6.96，升5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4，英镑10.136，瑞士法郎7.695，澳元5.533，加元5.85，新西兰元5.241，欧元8.748。每百日元兑港元7.02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875。港金现价报12,030元，升4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5.53美元，卖出1,28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去观塘方向咧挤塞啊，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咁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挤塞，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咁较早前咧，前少少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第3-4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一带就车多。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榄隧道入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同样都清理好啦。咁而家咧，大榄隧道出九龙咧，龙尾就近收费广场度开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腰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在新界啦，元朗的安乐路去朗平港铁站近住元朗东堤街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去到博爱医院。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清水湾道碧高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多点留意附近的长者和有需要人士，帮他们安全地横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佢系一个电视监制， 佢系一个贤良淑德嘅妈妈， 佢系一个小鸟依人嘅太太， 佢更加系一个星级嘅经理人啦。 咁你知唔知佢系边个啊？ 我都想知啊！ 我系阿花，人哋叫我花姐。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健同莫莉敏感时刻。 由2019年4月1日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嘅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嘅0.06%。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喂，两位师兄，俾样嘢你估咧？ 好啊！ 嗱，估一个人啦，呢一个朋友咧最近搬咗去13楼啊！ 我知啊， 你唔好嘈住先，听我讲埋啦。佢搬咗去13楼，不特止啊，仲提大家咧记得要更新选民登记资料啊！ 佢上次有同我讲、 你唔好嘈啦，你听我讲啦，佢仲会成为选民登记启动礼2019嘅嘉宾，佢个名叫郑勇。 哦，咁唔使估啦。 冇，讲出嚟等大家有个支持啫。 四月三十号下昼六点，油塘大本营地下中庭选民登记启动礼2019，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灰。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化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田，早晨阿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礼拜一嘅朝头早，早晨， 系啦，礼拜一啊吓，天气都系麻麻地，我唔知点解，话就话 啦，起码今日有少少阳光，我今朝见到， 系啊， 但系跟住会系点咧，唔知嘅，嗱，今日嘅天气咧，而家咧就26度啊吓，相对湿度86%，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哇炎热啊吓， 系， 不过下午同埋今晚局部地区会有骤雨， 琴日好牛嘅，因为个感觉咧。 琴日都 翳焗嘅，好似 系都系嘅，即系乌云嘅有，但系就未落到雨，因为琴日咧就约咗屋企人咧就一行九个人咧就去拜山， 系 咁咧就系去到柴湾嗰边嘅， 吓 哇劲塞冇边比，好彩早去咋，因为迟去咧私家车上唔到去上面山添啊， 系 啊咁但系即系如果大家有去嗰度咧，即系嗰啲设计咧，我真系想话咧之前。起嗰啲人咧都唔知道用咩谂法去设计。 好，我哋听下富民之声嘅现场报道先。 拜山猪啊， 系啦，而家转做拜山之声啦，系啦。 咁咧嗱，即系你上去有上，亦都有落嘅， 嗯， 即系有亦都有，即系中间有行车线咧，分隔一边上一边落嘅。 哦， 咁你咪应该谂住沿途都系一边上一边落，一边上一边落，咁样即系有条即系马路喺度啊，即系有条行车路啊。 即照你應該係咁嘅，但你亦都知道，其實每一條路由頭到尾都會係咁嘅，可能會變兩條啊，可能會變咗掘頭路啊，都可能會嘅。 唔係咁， 但跟住佢點啊？ 總之咧，就琴日咧，嗰、那個情況發生喺咧，會喺度呆等咗20分鐘，好多搭的士嘅朋友咧上咗上面咧，去到中途，喂，我真係唔等咯，唔知等到幾時啊？咁因為咧，去到有一段路咧係單程啊，咁、 啊、 你因為有 即係突然間拼埋一線咁樣。 得單程啊，冇冇得讓啊，因為即係冇得兩 但 係 因為係整緊路啊，所以變單程啊，定係 原本條路係咁樣嘅、 哦， 原本條路 佢嘅設計就係咁樣咯、 啊。所以咪話咩人設計咯？ 你拼埋咗， 你明唔明啊？佢有一段路係來回線，可以一上一落，去到一段路咧就單程，咁、哦、去到上面咧有一段路可以來回，跟住又有一段路係單程喎。咁你咩意思啫？係咪先？咁佢側邊咧仲有啲叫做所謂嗰啲噏位咧，係開通俾你啲人避車嘅。咁咯，即系咁样咯。咁但系琴日系都仍然，即系好多人都话，唉、哎，正日唔好拜山住，因为封路行到上去太高啦。咁，但系好多人咧，原来琴日咧系我喺柴湾嗰边啦，都系唔少人去拜山咯，都搞到咧塞到即系一餐死。我朋友咧就去和合石嗰边拜山，又系佢话塞咗2个钟头车，即系 你有冇问下你个 friend 就系去和合石拜山？ 系啦， 请问佢有冇见到？ 激到啊！我呢 因为我哋应该咁样安排。点噶嘛？ 嗱，你虽然喺柴湾嗰度咧塞咗好耐， 塞咗，好彩都唔够，我都系二十几分钟啫。 但系起码叫做咩啊？起码叫做平平安安上雾去， 系 完完整整嘅扫雾来。 系， 但系如果去到和合石嗰度咧？咁就唔係可以完完整整咁返返嚟啦。既然你都讲到呢一个即係题目嘅话呢，我諗大家都忍唔住将个眼光就转咗向和合石嗰边。 冇错。返去和合石先。 然后耳边就真係响起当时呢、這、一个吓、啊、成名之曲苏慕。是数目， 因为佢真系数目 啊， 坚数目， 佢横数添啊！ 中港牌四驱车和合石失控撞入坟场，数咗八个坟墓。 系啊，有啲题目就话真系真正撞死人， 系真 系撞死人， 撞死人系啦，喂，真系诶，仲要系喺五点几嘅时候咧，嗱，有几个咧奇怪位 嘅， 就日光日白啦，五点几啦，都仲系即系能见度非常。非常之咁清晰啦，点解会失控嘅咧？佢仲要系咧，嗰个势都几犀利。 有得拜山太开心啊！个脚仔忍唔住踩咗落去咁样啊！ 系啊，因为咧，佢首先系撞埋路边八米栏杆， 系 再撞入墓地，然后再 仲有三支铁柱添嘅， 系再扫烂咗八个坟墓， 系 啦。咁而家呢一单案咧，有好多人都话，咁究竟应该列作咩案处理好咧？ 好惊啊！ 系啊，我唔系我睇完一幅相咧，真系都几震撼下，即系好似咁耐以嚟都未试过有呢啲咁嘅交通意外发生啊！嗬， 系 咁即系总之望到个画面咧，系所有喺路边，因为你知噶啦，即系香港又系即系土地供应问题啦，嗰啲坟墓咧都去到路边，其实行过大家都可以同啲先人 say 个 hi 嘅，即系容易人哋嘅先人 say 个 hi， 佢哋横扫晒落去咧，冧晒阴公猪。 因为我喺度谂咧，通常咧你去到拜山呢啲嘅地方咧，嗱，首先多山路啦，车速一定唔会高嘅， 系， 但佢嗰个扫法咧，真系有啲系 甩尾啊！你直情 feel 到佢屈屈摆一摆 props 咁就屈咗尾啦。 可能架车嘅机件有问题故障，佢就控制唔到都唔定。即系你话系咪？即系因为人哋要调查啦。我谂如果唔系，都点会扫咗人哋落过去扫人哋嗰啲坟墓啫？ 你话啦，有咩可以解释啊？ 好多网民有好多解释噶。首先三个字 系 鬼谂噶， 系咪啦？通常 日光日白， 通常咪话嗰啲司机咧一出咗事咧就会同阿常讲，阿常我 被 狗啊嘛，系啦嗱。咁如果你喺呢个地方，有咩好得过你话？阿常唔关我事噶， 嗰边好多人啊，封住晒成条路啊，好似咧射佛球啊，有人墙咁样。咁咪转过去嗰边咯，我避开佢哋咋。 嗰边系叫我行嚟呢度，所以我见到你哋有同事叫我过嚟嘅。 系啊，你其实讲咩都得嘅呢个环境。我直情见到路牌啊，哇！突然之间前面有海市蜃楼啊，哇！有只怪兽恐龙咁样扑向我， 我明明见到古天乐佢哋嗰套喺度同我挥手咧，嚟呢边啦，嚟呢边。 真系，因为我琴日喺柴湾时候都有阿 Sir 咧喺度，明明可以转得弯转右噶。阿 Sir 冻咗喺度咧，唔得，一定要转咗走咁样。系咯，可能真系见到呢个画面。 可以话你见到嘅，真系。 即系非常熟悉。同埋咧，其实咧，成日都讲咧，拜山咧，都系一定朝早去咧。总之入黑前你就咪去噶嘛。佢五点钟，点解仲会喺嗰度嘅啫？ 但系五点钟 又唔算好夜嘅。 佢会唔会路过啊？ 吓吓，咁嗰头都有人住嘅和合石啫嘛， 佢可以系路过噶系嘛？ 边 喎？呢度 有 啲人拜， 有啲人禁忌噶嘛？嗱，唔理点解啦，即系咪咩中港牌啊？即系识唔识路啊？嗰啲我哋全部都唔理啦。网民咧嗰啲嘅小宇宙都几好噶，即系有人咧就会觉得咧，唉，你个司机有牌烦啊！哇，撞到咁大堆墓碑，肯定啊，你晚晚唔使瞓啦。好多人夜晚就嚟同你倾下偈啦，你架车啊一定上满啊， 真系上满， 再住好多人走啊，应该会 系 啦。 佢就話咧，撞完之後咧，佢話今晚一定你，佢話今晚一定好多人好多嘢嚟揾你啊，咁樣咯。 嗱，你話個車要唔要啊？ 我諗真係要睇心理醫生啊。 唔係個車要唔要？就算整得翻，要唔要好 我卖咗佢啦，我估呢一啲 系咯，仲放咗佢咩？ 当你买车嘅时候， 呢啲好严重嘅交通事故啊！对于嗰个车主嚟讲， 你衰咩啊？之前啊冇，我撞冧几个山坟啫咁。 系啦， 系啊，点解点讲？ 唔系咁呢啲算唔算系 搞人哋？ 系搞佢屋企 啊？ 算唔算 IQ 题啊？佢又撞死人，但系冇告佢谋杀喎。 系啊， 点解咧？ 系 因为撞咗落啲墓碑度咁样啊嘛。 真系坚系身份啊！ 佢其实可能都好内疚噶啦，有好多人都话咧。 佢嗰、那個其實而家呢個真係認真，點賠好呢真係。 唔係，首先要揾翻先至得咯。 係啦，嗱，首先而家咧有，我諗佢下一步咧真係大件事。 唔係， 你唔會係你個先人喺和合石嘅嗰啲家屬咧，你冇理由自己全部自動走去警署度問，喂，係咪撞到我嗰個啊？ 係啊， 佢路邊咧都有一定範圍噶嘛，咁即係如果你記憶自己先人嘅位置咧，可能琴日開始咧， 有咩第幾段啦，係咪先？東南西北面咧， 係嘛？即係嗰啲住喺路邊嗰啲先人嘅家庭咧，可能就已經騰曬啦。喂，唔係真係我嗰度係嘛？好啦，咁真係中咗嘅話，咁其實有冇人話俾佢聽下一步要點做咧？ 我諗應該會有人同佢跟進嘅 咯。係啦，要聯絡家屬啦。 咁當然要去。我諗咧，嗱，佢應該就係撞冧面嗰陣啫，喺底嗰度咧應該撞唔到嘅。 都 係 嘅，係 啦， 仲唔夠啊？你要撞到落底啊？ 喂，佢直情係冧曬喎。 我都話佢橫掃咯。嗱，向好方向。嗱，即係呢啲咧，通常都係第一次咧，即係整完之後咧，就有排都冇唔會搞佢噶嘛，即係冇事冇干。咁而家咪仲幫個先人重新搭建一個新嘅屋企咯。可唔可以咁谂啊？正向啲，不过要人哋俾钱啊嘛。 如果嗰个系你屋企人嘅墓碑，你就唔会咁样正面啲谂噶啦。讲真， 唔系如果你将佢化作阳间嘅桥段嘅话咧，咁你就突然间发觉有一辣人咧，就俾人系咁拍门咧， 系 同埋涉纸制造推销咯。即系你唯有同阿爷讲啦，阿爷唔好意思啊，系啊，琴日有人系咁打骚扰电话啊，有人上门骚扰你哋啊， 关我事噶， 林红友噶啦，其实属于唔知骚扰电话噶啦， 林汽油啫，未林红友嘅真系。嗱，仲有另一格咧，就系佢哋又讲系中港牌咧，但我哋其实喺嗰个相度见到咧，其实个中港牌咧系黄色喺上面，蓝色喺下面， 即系 话咧 系 由香港人就申请多咗个大陆牌，佢而家系翻香港驾驶啫。 系啊， 咁所以咧啲人因为好快就话你唔识路又冇咩啦，咁样其实佢可以系香港人都唔识路嘅。 哦，系因为真系，即系因为佢有咗香港私家车牌先咧，咁系应该系香港考到车牌嘅。 我觉得咩都唔使做，第一样嘢讲真，拜个神先啦，即系求个心安理得啊，真系有阵时。 同埋联络翻涉事嘅嗰啲家人咯。 咁和合石都会有管理公司噶嘛，即系佢。都会帮手联络翻噶啦， 会唔会亲自喺佢哋咁多个 亲自就要落去噶咯？唔系，或者上去噶咯？ 陪一陪一陪 咁多个先人嗰个坟前咧，就真系烧咗架车去咧。 烧 架烧咗嗰个真车去啊！ 你都唔会咁揸噶啦。 我点解咁谂？可能系好大量嘅 啲先人， 梗系啦。佢哋觉得冇事嘅，小朋友小事一隻嘅啫。不过我谂个车主未必会咁谂啦。 太好，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进而无去路，进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似感粗暴，我似跳进八阵痛，模糊的探讨，滴着热泪仍尽吐，心中丝丝爱慕。我已对你去尽了，心碎难保。但是现在还未到，虽则心声记挂号，我终已耗尽了，我满心爱慕，是爱慕，爱慕，叫我心痛苦。滴着热泪仍尽吐，心中丝丝爱慕，我已对你去尽了，心碎难保。但是现在还未到，虽则心声记挂号，我终已耗尽了，我满心爱慕，是爱慕。 爱慕，叫我心痛苦。爱慕，爱慕，达到峰点。只因想得太好，不可瓦忍你的态度。我无怨你，我恨无痛，此刻不知点算好， 不知点算好。 数目 而家呢个不知点算好，除咗承接上一单新闻数目之外，其实亦都系开启咗下一单嘅新闻。 系啊，真系。 当你入错线嘅时候，不知点算好。 我估系唔单止呢个嘅司机或者呢架车里面嘅乘客会好惊啦，我谂所有喺呢条隧道啊，见到都会觉得好惊啊！吓，点会有啲咁嘅情况涌现噶？ 系啦，嗱，首先佢又咁啱得咁巧，又一单中港车牌私家车出嘅意外嚟嘅，但系一模一样嘅，其实佢都系属于咧叫做香港司机申请大陆牌，所以其实首先又系唔好咁快咧，就话肯定嘅大陆司机唔识路啦。 唔系，因为咧即系涉事嘅司机咧已经去咗自首啦，咁佢都系证实系一个香港司机嚟嘅。 系。 但系问题系，可能佢系真系第一次使用嗰条绕道啊！ 第一次使用嗰条绕道， 绕道 系 啦， 绕喺边度啦？ 咁而家嗰段片啊，琴日大家睇过晒噶啦， 真系好震撼啊！嗰条片，我初初系咪假噶咁样？跟住我唔系，真系。 哇！中港牌私家车喺中环嘅湾仔绕道里边咧，逆线行车咁啊！嗱，头先嗰单数目就晏昼五点几，佢呢个就前日晚上7:50，其实就夜晚就拍咗噶啦。咁就见到个黑色私家车咧喺湾仔绕道咧东行方向逆线慢行，期间喺双白线度好似玩紧呢一个即系跳飞机咁样咧，左闪左闪左闪左闪， 有 架游戏骑住中间条双白线先嘅，跟住咧就再左闪右闪，因为。 啲车避啊嘛， 车啊嘛，佢要避开其他嘅车啊嘛。 佢会唔会喺揸嘅时候咧，会觉得哇，啲车做咩逆线行车？系觉得人哋逆线行车咧？ 应该唔会噶啦。 我估系佢应该未入到隧道之前咧，已经知错噶啦，但系已经冇位褪啦。 系啦。 咁佢可以点啊？嗱，你 U turn 嘅话，有位俾你 U turn 嘅话，咁啊解决问题啦。但系冇噶嘛。 唔系，我觉得呢个时候咧，认真啊，都唔系继续行驶嘅，应该系停低打死火灯啊嘛。 专家都系咁讲噶。 唔系，其实。常识吧， 系啊，其实越行应该越危险噶。 系咯，佢点会可能谂住喺个搵条出路？因为架架车都系迎面嚟紧噶 嘛。咁由于好快就有司机自首啦，如果唔系咧，琴日大家都估咗好耐嘅，究竟咩事咧？ 其实开头就唔系个司机自首， 系嗰个乘客，但系个乘客一个 artist 嚟嘅， 系啦，就系吴启明啊，即系吴启华嗰个咧，兄弟啊，系啦，即系之前咧，即系大台嘅 丁旺蟹啊， 系啦，就系佢啦，系咪？佢话咧原本咧佢就系由我冇记错吓。佢開起步點咧就係近九如坊中環嗰邊嘅，就需要去到中環嘅四季酒店。咁啊，司機咧就真係話佢接受記者訪問咧就話係唔小心嘅，嗰條新路司機就行錯咗，一個唔小心咧轉咗入咗去咧轉唔翻。我個司機咧就即刻已經有反應㗎啦，就係做咩反應呢？打死火燈同埋慢駛， 繼續 咁佢就冇撞到任何嘢嘅，但係真係險象環生㗎。佢話好驚，司機好慢車，所有人都好驚。咁佢都有咧提議啊，同埋即係勸嗰個司機咧，不如你快啲去差館度自首啦，因為始終咧係做錯咗事。 哦，咁當然啦， 後屘都有做到。 係啊，因為琴日咧即係呢段新聞即係熱播喺個喪播喺個網度，跟住連啱啱出席咗活動嗰個阿一哥咧，佢都喺度訪問， 佢都呆咗啦， 佢呆咗，佢我哋一定要。全力 執但系而家当嗰个真相大白之后咧，首先第一咧就唔系特登喺度疯狂驾驶啦，好啦，第一唔系啦，嗱，第二咧，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值得讨论嘅，因为咧，吴启明自首嘅时候咧，即系代个司机自首咧，佢就话。第一嗰、那个系新路啦，第二个司机系新仔嚟嘅，未过试用期， 未过试用期，但系就话咧，即系阿吴启明咧就讲翻，虽然就用受聘咗两个月啦，佢话但系其实一直咧嘅驾驶啊嘅态度啊系好好嘅， 系啦嗱，我觉得呢点就最值得讨论咧，就系好多人咧开头一见到咧就话，喂呀呢、這个司机永不录用啦，炒咗佢啦，咁危险噶嗱，咁如果你系嗰、那个即系雇主，个司机嘅目的。佢最大嘅作用就係令你安全可以去到目的地噶嘛，咁而家佢同你整壇咁嘅逆線行車咧， 危險駕駛全城都知道佢係邊個。 但係呢個時候真係犀利喎，吳啟明佢答案係咩？ 係啊，好， 我會繼續聘用佢， 冇錯， 俾個機會佢， 唔想佢冇咗份工啊！但係等佢處理好呢件事先啦，我仲會請埋律師幫佢添。 係啊，哇！你話呢個真係良心僱主到一個咩點啊？ 哦，我估佢即系虽然只系两个月啦，但系可能佢真系一直都做得很好好嘅私人司机。 即系话咧，我哋不能够咧单凭佢咧一次嘅错啦。即系其实如果你从而家网上面，我哋大家群情汹涌嘅情绪做对比咧。好大嘅落差喎，因为呢当我哋唔係当事人呢，你食花生嘅时候呢，哇你认得佢又停牌係 啦， 永不 驾驶，因为四个字好恐怖 㗎。险驾驶啦，跟住仲会諗到呢个一定係好衰啦，平时又莽撞啊，即係不负责任啊，中间做咩你唔识停车㗎，你冇应变能力㗎，你停低咪好多人闹㗎嘛。但呢个去到当事人呢， 由佢出嚟讲喎， 有咩比嗰个坐喺呢个疯狂驾驶嘅车辆上面嘅当事人更有说服力去判断啦。 咗条命出嚟噶， 我同你讲 话， 我会继续坐佢嘅车。 唔系，佢都话佢都吓到面青嘅话，系啊。喂，我都即系其实当下自己两个可能都呆，唔识点样 呆咗啦， 唔识点处理突发嘅事。 阿强，你做乜嘢啊？阿强，我唔知点解咁样啊！而家不如继续一次行先啦。 因为咧，我都有咧，经几呢排几经常行呢个中环湾仔绕道，因为真系快啲嘅，真系快啲嘅。咁样咧，但系车嘅流量唔算好高啊，变咗其实喺隧道入边咧，车速系嗱，我唔系话人哋超速啊吓。但个车速系唔低嘅，所以你谂下啦，如果你突然之间有一个你意想不到嘅交通状况，就话逆线行车喺个隧道入边度逆线行车，你真系会怯一怯啊，耷一耷啊，各样嘢咁。 咁个画面原来系咁样咧，即系有时都会睇咗，原来系即系前车即系向前紧嗰啲车咧，系其实揸得快嘅，所以咧感觉上边嗰个车系迎面过嚟咧，就会觉得，咦，哇，佢咪想冲过嚟啊？原来佢系慢紧车，揸车影低佢嗰啲人咧，行得快咧，感觉上好危险。 咁我哋都下次试下。用翻吴启明呢种心态，我哋会宽恕你嘅，下次你小心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佔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因為佔中案被判監16個月，他早早由荔枝角收押所押送往監獄，據了解他將會在石壁監獄服刑。身穿囚衣的戴耀廷戴上手扣，早早由懲教署人員押送之下步上囚車，他上車前面帶笑容，手上拿著膠袋載著一些個人物品。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表示，昨日参与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游行的人数比对上一次的游行大增，反映市民对修例的关注程度增加。对于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说人数多寡并非重点，杨岳桥认为正常的政府应该关心反对某些政策的人数。占领运动之后，市民对参与政治运动感到乏力，但今次的游行人数当权者需要注意。另外，楊岳橋提出私人條例草案，建議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以容許香港法庭處理香港人涉及在境外的殺人案。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涉及的洗黑錢案今日判刑，被告有機會獲釋，特區政府應該盡快採納他提出的私人條例草案。铜锣湾书店前店长刘明基因为忧虑修订逃犯条例之后，被引渡返内地受审，上星期离开香港前往台湾。刘明基说有人认为他此举是为了配合台湾的游行，是配合昨日的游行，他感到很荒谬。他本来计划月中就到台湾，但台湾方面较迟批出证件，又遇上复活节假期，于是到上星期才离开香港。身在台湾的刘明基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时指出，估计修订迟早会通过，提早离开比较安全。政府将修订游乐场地规例第25条，加强对康文署辖下公众游乐场地的噪音规管。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民建联刘国芬要求康文署交代会以什么标准界定噪音，以及会不会提升条例相关罚则，加强阻吓力。康文署署长李美常表示，会以客观标准执法，按照噪音管制条例利用仪器测量音量，署方亦会制定指引给前线员工参考。至于是否提高罚则，李美常说会持开放态度，并会咨询律政司意见，亦会考虑制定黑名单，对于是否会驱逐经常违规的团体。李美常说由于做法有争议，要同律政司再研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昼同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而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761点，升156点，成交金额25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9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0点，跌13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6.2，升2.2；新洲国际102.8，跌7毫；中国平安93.55，升4.4；恒基地产48.75，升5.5；华夏沪深346.2，升5仙；建设银行6.95，升3仙；中国铁塔2.15，系跌0.7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4，日元111.62，瑞士法郎1.019，澳元0.706，加元1.346，新西兰元0.668，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16。港金现价报12,030元，升4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5.93美元，卖出1,28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咧，慢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交通咧好翻好多，只系车多少少啫。咁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方向观塘，近住收费广场咧，慢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方向旺角近住九龙货仓一段繁忙嘅，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咁最后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Born free, as free as the wind blows。 不自由，无宁死。人天生爱自由，但是人到底又是不是真正自由的呢？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集倾下自由意志，介绍自由这个概念有多少个意思。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火势 讲起揸车，我呢个拍档都身经百战，唔知道有啲乜嘢佢都未试过咧。因为好多时佢都话：哎呀，我今日又点？哎呀，我琴日又点啊？哎呀，我之前又点啊？佢真系好多事情都试过嘅，但系都有惊无险嘅。到今天，佢依然系啊，揸车都 OK， 唔使再八手太，一手太已经可以拍到位啦。系啊，佢点啊？有进步咯，揸车有进步啊，好叻啦已经。我哋有请，而家揸车揸得好稳定，好安心嘅曾志豪。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真係应该用下呢吴启明嘅嗰种心态，要去包容同埋原谅嗰啲呢会有犯错误嘅司机。你諗下，如果我当初唔係包容自己原谅自己咁样继续坚持落去嘅，点得你而家嘅安心先得㗎？所有安全嘅司机都係由错误之中學習，诶呢条线又逆咗嘅。寻日唔知道你有冇去到呢一个即系游行上街呢？哦，你有冇去到都唔紧要嘅，因为人数嘅多寡并唔系重点啊嘛。寻日阿 Sir 话俾我哋听噶嘛，系咪？咁啊，寻日咧我有去到嘅，不过咧第一咧都好耐好耐冇参加过呢一啲叫街头嘅活动啦。唉，年纪真系大啦。第二，我寻日第一次咧用咗唔同嘅位置咧去参加呢一啲嘅游行活动，点解咧？因为以前咧总系喺队伍度咧行出去行出去行出去，寻日咧因为咧即系要收工咧先至赶过去，收工嘅时候咧明明听新闻咧就话喂队伍出发咗啦，咁我计个数，可能我去到现场嘅时候咧会唔会咧都到咗一半嘅啦？咁不如算啦，冇理由仲要喺个龙尾后边唔知去到边嘅慢慢排噶嘛。好啦，我就喺终点度等咧。咁我去到立法会个终点度等嘅时候咧，就发现哇喂！冇人嘅，点解完全係水静鹅飞喎，淨係见到啲阿 Sir 呢喺度维持秩序啦，有啲市民喺度散步啦咁样。咁后来先知道嘩，原来呢即係人就比较多，又或者路呢就开得唔够多。总之呢就原来龙尾呢好迟好迟先出发嘅。咁於是乎呢我就落得呢有成即係都十几廿分钟呢好消闲咁样呢，就喺嗰几条即係行人天桥上面呢行嚟行去。係我琴日就第一次呢即係咁多年呢都冇试过淨係喺上面企呢喺度望啲队伍经过嘅。我就当咗自己呢好似嗰啲摄影记者咁样。然后你发现呢你会睇多啲唔同嘅角度喎。例如咩呢？例如呢好多条嗰啲天桥上面呢你居高临下就可以望到即係嗰几条即係游行嘅路线啦。咁佢哋其实已经警方呢就有晒铁马呢封住咗㗎啦。咁你可以喺度行过嘅。咁我就真係行过呢，我就见到有啲阿叔阿伯。咁我当然希望佢都唔好当我阿叔阿伯啦。我哋一齐呢都係晾咗喺度呢，就攞部手机影住下面啲嘢啦。原来阿 Sir 呢佢係会走埋嚟关心你㗎喎。佢点样关心你呢？佢会呢真係好有礼貌。佢等你影完啦，见你举机影完相之后呢，佢就会讲啦，嗱影完好行喇喎咁样。我当时有啲愕然，我话咦，嗰条行人天桥唔係应该大家都行得可以即係行企企咁咩？但原来唔得㗎。佢会呢有几条呢叫主要嘅嗰啲即係可能係干道呢嗰、那个出入口位呢，佢唔俾你逗留㗎。哪怕其实嗰陣时成条天桥呢數埋呢都唔够十个人呢，佢都唔俾你逗留喺度，佢就叫你走啦走啦走啦。但佢係好有礼貌嘅，你影完相呢佢就叫你走，影完相佢就会叫你走㗎啦。咁而且呢真係一路走嘅时候呢，其实佢保安功夫呢都做得好足㗎喎。点解呢？话说呢当我即係企喺嗰度呢望住，因为其实我嘅地理位置好差，我成日怕我呢噏错嗰啲地理位置。我喺度望住楼下嗰条大马路嘅时候呢，隔篱其实有个市民呢同我一样，我都喺下面观察咋嘛。不过佢嘅装扮呢就係、是、的确比较即係多咗几层嘅。因为佢戴咗黑眼镜之余呢，佢仲戴埋个口罩。咁於是乎呢嗰时我心都有啲不妙㗎。我话阿 Sir 应该会唔会对佢有所行动嘅呢？果然好快呢阿 Sir 呢就走埋去呢，大家喺度影相㗎嘛。阿 Sir 就俗称嘅就盘查佢啦。又要开佢个背囊袋，又要叫佢除口罩剥太阳眼镜，都要搞一轮㗎。我呢个时候梗係作贼心虚啦，你知我平时都比阿 Sir 查身份证多㗎嘛。我就行开咗两步。后来我再望一望呢个画面，其实点解要查佢呢？系当然可以话阿 Sir 咧有权查任何人嘅即系身份证嘅，阿 Sir 只要觉得你可以都可以查你嘅。但系其实嗰位市民都只不过系企喺嗰条天桥度望住下边车来车往人来人往，喺度望咗十分钟， 你无端端点解要突然间又查佢身份证呢？我唯有谂嘅就系、是，你系咪觉得佢会做啲咩不轨嘅行为呢？调翻转，可能你话你好人好者戴口罩做咩啊？唉，如果唔系之前啊，成日都听到话有啲人咧喺即系去集会期间咧都俾阿 Sir 点上咧，可能佢哋都唔使戴口罩嚟保障自己。唔知佢属于边样，但系其实佢都隔得好开嘅啫。望下，原来咧阿 Sir 都已经好紧张噶啦。啊，但我有谅解嘅，点解咧？因为佢好担心咧，嗰啲主要嘅地方、主要嘅通道，如果人一多，有乱事会发生嘅话咧，咁就大件事噶啦。咁即系证明咩咧？咁即系证明其实人数真系好紧要，人多佢又惊，系咪？人少佢又会查。所以你话俾我听啦，人数点会唔系一个重要嘅原因呢？琴日无论有几多人出嚟都好咧，我谂都代表一样嘢嘅，起码啲人都仲会留喺香港呢笪地方讲嘢，而唔系走咗路啊嘛。你知啦，而家好兴咧，就要走佬去台湾，走佬去马来西亚，走佬去边度噶？如果你真系咁中意呢笪地方嘅话，我谂个政府都希望系多啲人留低喺呢度嘅，系咪？风头火势，其实我今日本来咧谂住翻嚟就同佢哋讲，哈，我今日同你哋唔同啦，我甩咗烂啦，我睇咗复仇者啦。但我知道我两个拍档咧，一个应该冇人陪佢睇，一个应该开紧工咧就未得人睇，哈。所以我而家我好骄傲啦，但我唔会剧透，你放心，我是一个好有品嘅人嘅，唔使惊啊，矮侠黄耀祖。 我唔怕噶，我唔怕系咩呢？我唔怕人剧透噶，因为我只系自己衰啊嘛，冇时间睇。如果人哋真系要讲嘅话，即系都唔可以怪晒人嘅，怪系怪自己冇用。 咦？ 咁迟先睇啦。 咁你咪即系对号入座咯，即系话你就系冇时间睇嗰个，而我话冇人陪佢睇嗰个，即系就 系 怪翻。 咁梗系咯，佢揈晒手瞄佢咪。 系咩？ 就算你讲俾我听，我都唔知你讲咩噶。 唔系，我意思系话冇人陪你睇系咪真噶？ 唔系。 应该系啦，因为而家个个都。 阿妹又自己睇咗咯。 阿哥又自己睇咗咯。 阿华咧？ 阿华冇可能想你喺隔篱睇噶嘛？ 你只宠物啊，你讲系咪啊？ 阿华望住银幕上面嘅黑寡妇，跟住再望一望你。 我担心啲，佢我呢一两日会睇噶啦，放心啊，我要阻你担心啲、啊。 琴日咧就睇到个报道，睇完之后咧啊，同阿豪仔讲嘅嘢都有啲似噶。究竟人数系咪一个重点咧？我哋嘅处理行政长官张建中就话唔系啦。不过我哋又睇下我哋政府嘅另外一个嘅部门啦吓、啊，人数对佢哋嚟讲重唔重要咧？因为咧嗰、那个关爱共享4000蚊，喂系啊，又系佢啊。其实讲咗一年有多噶啦，不过大家咧依然攞唔到啊嘛，系咪？但系咧有个报道亦都少少爆料嘅情况嘅，就想话俾大家知，喂，不如如果大家了解到佢哋入边系咁混乱嘅话咧，可能大家咧就可以放心啦。放心系咩？放长双眼继续等啦吓，因为你话职津处咧原本咧就计划咧请700人咧去帮手去做嘅，但系有人爆料话原来到上个月底咧都只系聘用到400多名嘅员工嘅，到今个月底咧先至啱啱好凑够数有700人帮手开工啦。但系有合约嘅员工咧就透露啦，人手依然系非常之唔足够嘅。而家办公室咧就积压咗大量以红白蓝胶袋载住嘅申请表，管理层就点样呢？捽数咯，叫啲员工麻烦帮手跑跑数，规定佢哋每一日每人啊系需要输入啊250份嘅表格嘅，并且要用人手去发出一个确认嘅短信啦，即系要求佢哋嘅员工每2分钟就要完成一份表格嘅输入。爆料嘅人士咧就话啦，根本啲同事咧已经做到唔停手，但系都只系可以输入到200份嘅咋，每一日最少要加班2至3个钟头啦，星期六更加需要全日翻工添，而至于咧接听热线嘅员工，因为好多人打电话去查询啊嘛，讲到明每日咧就要听120个查询嘅电话，佢哋有60条线，即系好似嗰啲咧筹款热线咁，六十条线咁系点样咧？60条线完全唔够用啊！佢哋话啲员工啊连去厕所嘅时间都冇，部分员工咧已经咧因为上述嘅情况喺上个月咧去信立法会咧系投诉噶啦吓，所以咧嗰班员工啊真系喊晒口咁样啊！佢就话嗰、那个工作量同埋我哋而家拥有员工嘅人数，根本就冇可能可以完成呢一个嘅工作量嘅。咁啊，所以咧结论咧估计啊吓， 大家繼續等啦。嗰四千蚊應該咧，佢哋會認數嘅。但係幾時可以攞到？佢哋幾時可以咧？send 曬 message 俾你啊？又或者可以發放到嗰啲錢嘅話咧？等佢可以有機會或者有資源請多啲人先啦。喂，記住啊！其实咧，成个手续佢哋用三亿噶，三亿都搞成咁，唔紧要，唔紧要，因为我觉得呢一单新闻咧，好印证咗啊！琴日咧就阿张建宗先生讲嘅嘢啊，即系我哋政府嘅谂法啊，好多时候咧人数真系唔系重点嚟噶，起码喺佢哋个谂法啦，游行嘅人数多寡对佢哋嚟讲唔系一个重点，就算系佢哋嘅员工啊，够唔够人去工作，或者佢哋嘅工时变得几长，可能对佢哋嚟讲都唔系重点咧，咁变咗佢哋咪会觉得，我哋用三亿好多噶啦吓，我哋用咧七八个员工够噶啦。但系员工就话咗俾你哋知，佢哋根本就喺呢个水深火热之中啊！哎呀，弊啦弊啦，我咁样讲咧，唔知会唔会咧一年就打击埋啊张先生咧？佢一次过讲就系话人数唔系重点添。不过我会话任何嘅部门，佢哋反映嘅意见啊，嗰啲系你嘅员工嚟噶嘛？又或者咁讲，任何嘅市民啊，反映佢嘅意见，每一个都应该系重要嘅。所以人数点会唔重要呢？阿张先生。风头火势嗱，琴日咧呢位拍档就去咗拜山，不过咧佢亦都有讲到噶，哎呀唔记得咗啊！如果唔系嘅话咧，琴日佢一样有啲好重要嘅嘢，佢都觉得需要表达佢嘅意见嘅，系佢系我哋嘅猪猪侠。其实咧，虽然佢肥，虽然佢喂食，佢中意 Q 磅啊，即系乱咁立 Q 磅啦吓，但其实佢都有好正义嘅一面嘅，佢系桂花田。 是啊，再不去发声就自己冇声出㗎啦，咁点算係咪嗱，新闻呢每日呢都有嘅，可以睇到呢大家好即係睇到啲好有趣㗎啦，好驚嘅嘢新闻又有啦，好嬲嘅都会有啦，但有一种睇完之后你会即刻讲句冇搞错啊，咩人嚟㗎，係啦，可能每日你好多人都见到啲新闻会咁啊。嗱，有报道呢嘅标题呢就写住啊，与情妇斗戏香港机场遗弃一岁女，53岁内地商人判监3个月缓刑1年。嗱，单睇呢20几个字啊，已经好有画面啦，系咪？嗱，个案情就咁讲嘅，佢就话有个53岁嘅深圳商人咧，同喺北京啊住嘅女友咧，因为啊两个分别1岁几同埋2岁半嘅仔咧，因为管教问题而闹交。咁咧，个女人咧嬲到咧，就将嗰两个仔女咧就交俾个男人喺深圳嗰度照顾。咁其实就冇问题嘅，因为原本佢有两个保姆睇住个细路，咁咪冇事咯，系咪？点知喺月头嘅时候，两个保姆都即刻唔做，冇人照顾两个细路。但系吓，佢有能力生，但系冇能力照顾。嗰个男人竟然带个1岁女嚟香港，买完嘢食俾佢之后，就将行李车连埋个一岁嘅女抌喺香港机场，自己就走咗翻深圳啦。过咗几日就深感后悔，哎呀，好担心个女啦。咁啊，再入翻嚟香港境嘅时候，当然啦，警察就拉咗佢啦，再问佢你做咩抌低个女喺香港？你有冇搞错啊？咁佢就话啦。香港咧系安全嘅地方，政府咧会照顾佢啊，吓啲人系咪真系个脑有问题噶？咩思想构造噶？同个女人闹交，冇人照顾个仔女，你就将佢咧带落嚟香港，真系睇完一次咧就嬲一次嘅。虽然咧事情咧真系冇人能够接受，你当香港系乜嘢啊？收容所啊？你唔要嘅嘢就抌喺度啊？不过佢宁愿就将自己亲生女带嚟香港，都唔留喺深圳嗰度。都证明咧，佢讲嗰句香港好安全，政府会帮我照顾个女，系真心讲同埋认同嘅，所以大家明白点解每日都有咁多人想嚟香港啦。 有望你多一眼，泪缓缓地淌下。有时分开的一刹那，实在我心中有极难言的说话，但愿你一一知道吗？留住我吧，留。 你说过再不想见他，你说过喜欢听我的梦话，此刻留住我可以吗？但是我永不见在后湖景放下，利用你跟他的变化，若是你爱一个就完全的爱吧，莫问再应不应记挂，留住我吧，留住我好吗？告诉我简单一句心内话，告诉我若要我留下，告诉我让我知道怎做吧，今天留住我可以吗？ 留住我吧，啊、我哋而家新鲜滚热辣啊！ 留住你嘛， 喂，帮个手解决下好喎，大家一齐玩下嚟，不如咁好冇？ 系 Joseph， 我哋而家先知你真名，原来叫 Joseph 啊！ 上次佢有个名叫咩名话？ 做王咯， 唔系啊， 做高 咩啊？ 做咩啊？ 做个名咁咩？ 哎，唔记得咗，算啦，有 啦。 Leo 系啊， 我冇啊， 我 翻啊嘛， 叫我自己做 Leo 噶， 系咩？ 系啊，仲有 Charlie 同 Jimmy。 我都叫过 Rebecca 啊 ，Rebecca 哇 ，Rebecca 咸丰嚟咩？系啊 ，Carmen 咯，仲有 点啊 ，Gary？ 玩啦， 死唔死？嗱，但系今次真系问下我哋听众们嘅意见。阿祖咧，阿 Leo 又好啦，但系而家我叫 Joseph， 点解叫 Joseph 咧？阿祖变成，因为咧我就啱啱收到咧喺我嗰个 WhatsApp 嗰度咧有一个人 send 咗个信息俾我 ，send 信息个文字之前咧 send 咗张相嘅，嗰张相咧就 系 话，哎呀，你嗰个 张相系 有条咩啊？ 有条蛇， 唔系好蒙嘅，好蒙嘅， 唔系嘅。嗱，佢嗰张相咧就系一个话个网页咧就捞唔到啊，有问题咁样嘅。 佢嗰个人个样就系即系 WhatsApp 嗰个人个样。 唔系，慢逐过嚟，逐过嚟，慢慢讲，慢慢。 之後我就首先 send 到一張相，就話我 收到張相， 係啦，就話咧唔 work 咁樣。下面咧就用英文咧就打咗一串字嘅，就話 Hi Joseph， 首先叫咗我做 Joseph 啦，係咯，我都唔知啊，是但啦，做住 Joseph 先啦。佢就話Our website has something wrong， 佢就話我哋個網頁有啲問題啊。嗱，佢淨係講咗咁多嘅啫。嗱，但呢個人咧，我係完全唔識嘅，即刻咧就撳落去嗰張相度啦。佢嗰張相咧就一個中年中國籍嘅男士，著住咧都一個即係西裝背心啊，打住 tie 啊，好 decent 㗎嚇， 即係部長啦。 系啦，部长样嘅系啦，咁跟住咧，好敦厚嘅，我 敦厚嘅部长啦， 系咪好敦厚啊？呢个字系 好难睇得出系中国人，华裔 都睇唔到， 可以系菲律宾嘅华裔 啦。佢咧就坐咗一个好似咧开会议嗰啲论坛嘅位置度咁样嘅，前面咧就有一个标志， 立 眼去睇咧，我就话呢个咧就好似联合国或者系世卫嗰个标志咁样嚟嘅。系啦，就有个大嘅 logo 嘅，咁我哋即刻上网去睇啦。究竟系咩咩嘅机构嘅人咧，话俾我知，我同佢嗰个网站咧就唔 work 啊，有问题啊。 跟住我就去帮佢 search 出世卫嗰个标志啦，咁样。 但呢个唔系世卫嚟嘅， 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嗱，类似嘅啫嗱。 因为 佢 有笪嘢喺度嘅，系咧中间。 系啦，咁究竟咧，佢系我嗱，我首先我唔识呢个人啦，我同佢都冇一个网站啦，咁啊何来得嚟会坏啊？系咪？佢连嗌我名都错啦。 係咪？咁究竟呢個時候我應該要點做呢？我覺得係想呃我嗰啲人嚟嘅。 咁咪即係好似之前講過呢，就係話好多無端端會收到，就係話呢，嗨你好啊，我哋個裝修呢好似唔知幾時可以傾埋佢咁樣。跟住我冇同你有裝修過。 即係無端端搵一個話題同你開始先。 咁跟住只要你答佢任何嘢呢，無論你話我就係嗰個設計師又好，或者你話喂唔係佢打錯，佢就話哦對唔住啊。 係囉，就係呢啲。我你試過啦，有試過啦。我都有試過㗎，都有位女士呢有相好似好靚咁樣。 好靚㗎真 係。係啊，跟住就係話呢，有啲問題啊，你係唔係喺邊間香港嘅銀行嗰度做嘢㗎？係 啊 係 啊 係 啊。 跟住我嗰次係有應嘅，唔係喎，即係我全部係好冷淡嘅回應，唔係喎。哎呀，唔緊，唔好意思啊，阻住咗你添。啊，不過咧，你都跟住就想展開話題咯。 係啦。 但係我想話呢個係第一次係嗰啲咁嘅話題，唔係另即係另類。 同埋第一次 係 用男人喎。係 啦，男人啦。同埋係關於個肌肉啦，係啦。 又唔係靚仔喎。 但係佢個樣夠權威啊嘛。 佢可能佢會喺度諗啊，因為你未叫阿 Jo 嘅，可能咧好多時呢啲阿 Jo 咧就係 Joseph 嚟開始咧， 所以就 將佢 short term 係啦，即係將佢簡寫叫阿 Jo 嘅。 我而家我復唔復佢？ 你咪復佢咯。 復咩好先咁？ 咁你咪先嚟個 WTF 先咯。 唔 係，你話嚇 website down 咗 WTF？ 係啦 ，What the funny？ 你佢寫英文噶嘛？ 係啊係啊。 咁你咪英文同佢。 咁我應該要點講啦？我而家即刻復。 哦，唔係，用絕招。Sorry，I don't speak English。 我試下先。 Can you touch Chinese？ 睇佢會唔會即刻變？好啊好啊，嗱，即刻試下。 即刻變簡筆字啊！ 係啦，唔係嘅。我如果我哋咧冇估錯嘅話咧，應該就係佢純粹呢啲好似咧即係剝傻瓜咁樣咧，佢就是但揾一個人。 咁企圖係乜嘢？因為佢講緊一個即係一個組織嘅 website 單。 嗱，我復咗啦，佢 online 緊嘅嚇。 係 啦 ，Sorry，I can't speak English。哎呀死啦！但係我攞咗英文去打喎，係咪好 唔 順？ 唔會啱嘅，啱嘅。難船上有三根釘啊嘛。呢啲我不嬲都用呢招噶啦，系咪先？嗱，如果我哋冇估錯，佢係想呃你嘅話咧，佢應該就會好快同你即係交代第啲嘢噶啦。可能就同你講：，對唔住，我係咪認錯人啊？或者我乜嘢啊？咁樣，我向你賠償啊！你嚟聯合國度探我啊！ 如果我哋有最新嘅跟進咧，會同大家講。但如果大家收到呢啲，平時收到呢一啲咧，冇時間又好，有時間都好，唔好同佢玩咯。我覺得真係 唔係有時間可以玩喎。 我驚㗎，嗱，我都會驚。佢會唔會攞咗我啲個人資料？ 你攞桂花田個電話同佢玩咯。 係啊，咁我俾個電話。号码，不如你同呢个女人玩啦，咁 到佢惊啦，真系啊！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811点，升206点，成交金额32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3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8点，跌9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9蚊升5蚊，中国平安93.85元升0.7，新洲国际103.3跌2毫，恒基地产48.85元升6.5元，华夏沪深346.35元升2毫，建设银行6.9元六升5仙，中国铁塔2.15元跌0.7仙，小米集团11.84元跌0.8元。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4，英镑10.143，瑞士法郎7.699，澳元5.534，加元5.83，新西兰元5.24，欧元8.7529。每百日元对港元7.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43。港金现价报12,030元，升4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6.11美元，卖出1,286.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西沙路近着企岭下路围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大埔道以登华亭方向沙田、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和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苏颂音乐，苏颂 Ega， 我好想写一首歌系关于 What about the romance？ 即系浪漫最 core， 你去爱嗰个人嗰一刻咧，我觉得每个人 forever 嗰个字咧都唔同嘅。我觉得 forever 系 stand for 一刻嘅 memories， make memories 系好紧要。 每首歌都有一个故事。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严琼苏颂音乐。 粤港澳大湾区是发展的新年代， 无论是升学、就业、创业以及创新科技、文化创意、金融、航运物流、专业服务等范畴，都为年轻一代带来无限新机遇。 梦想可以跨过地域，创意可以超越空间， 机会 当然要好好把握。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网址 bayarea.gov.hk。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Patt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唔同我玩啊！ 唉， 唔 同 我玩啊！失禮啊，真係失禮、啊， 丟架真係， 我都 真係離曬譜。 個結論可能係佢都有聽緊《風騷快活人》， 發生咩事、啊？ 佢知道我哋講緊。 嗱，我十一點鐘之前咧，我哋咧就用咗少少時間咧就講緊啦。早咧就收咗咧喺 WhatsApp 裏面收咗一個 信息，疑似 係啦， 疑似咧就係想嗰啲呃人哋嗰啲咧，即係通常就話扮係啊你個朋友啊，跟住開始同你咧展開一個對話咁樣咧，跟住我哋咧即係集合咗阿桂花田同阿曾志豪嘅意見咧， 豬豬俠、黑豹。 我哋一起开个会， 我哋发咗一句好劲嘅回复俾佢， 因为就掉咗张相嚟，就话咧，哎呀，哎呀，佢而家 delete 咗，我睇唔翻个去嗰个系乜嘢啊？ 咩？你话个网站有问题？ 系啦，佢就话我哋个网站有问题，仲称呼我做 Joseph 添，咁样我当然 用英文嘅， 系啦，有啲嬲啦咁样。跟住咧，我哋就集合咗个意见咧，就会话就答佢 ，Sorry，I can't speak English 咁样嘅，我答翻佢，因为用英文答我啊嘛。佢复翻我，即刻就话咧 ，Oh sorry，maybe the wrong chat room，thanks 咁样。 系啦， 佢就诶、哎、对唔住啊，可能去咗一个唔啱嘅聊天室啦，咁样，跟住咧就诶仲 delete 咗咧之前 send 俾我嗰张相啦，同埋个留言咁样嘅。 哎呀， 之前咧佢系长期 online 嘅，即系你 WhatsApp 未会见到 佢前踪 咁样 嘅。等紧佢回，等紧你回复嘅。 我复咗之后咧，佢而家已经冇咗上线添。 哦，会 唔会我哋错过咗拯救地球嘅一个机会？ 系咯，会 唔会其实复仇者联盟第五集本来就揾住开拍 嘅？我 block 咗呢个人先啦，咩？ 哎呀，唔好啦，其实佢暂时都系无辜嘅。 吓， 佢冇任何迹象显示佢系识多个朋友都好啊嘛，你做咩 block 佢啫？ 想识朋友，我俾你电话佢啦。阿田又系咁想我继续去做落去，你哋两个点我一次过交俾佢啦，好唔好？ 翻新友系咁轻松啲噶 啦。系咯， 我坚持，我觉得系因为佢听到我喺个节目度讲咗啊，佢知道吓，原来吓吓佢哋系啦，仲咁高谈阔论去讲添。 佢应该同你讲喂，点我唱先啦咁啊嘛。 系啊，原来佢啊，你觉得而家嗰个兜嘅機會有幾大啊？ 兜咩啊？ 唔係即係想翻兜佢啊！ 阿、啊、桂花田頭先幾興奮啊，即刻就話唔好啦，唔好啦，同人講 I'm just kidding， 係開玩笑嘅啫。其實有咩幫到你啊？咁樣咯， 係啊， 我係電腦部門工總工程師啊，咁樣咯， 都係嗰句啦。我將你電話交俾佢啊，好唔好？你 交俾佢冇用 啊！唔 係 啊，即係等我同佢咩啊嘛？係可能咧，佢交俾我嘅時候，我話係咪你其實揾我啊？喺個電話簿裏邊揾錯咗係 即係唯一機會就係佢真係有聽住風騷， 可能 佢諗住撩住牙，諗住即係當佢喺度呃人嘅時候，咦？ 乜姑叔讲啲咁似我做紧嘅嘢嘅， 系咯， 唔系啊嘛，咁邪嘅， 所以佢先至即刻啦，连日 send 俾我张相啊，啲 message delete 咗啊， 系啊，我哋呼吁佢可以打嚟1872388，如果你系真实嘅， 咪又或者有听众，如果你收到呢、這个，即系可能一下子佢好多个 Joseph 啊，系咪先？ 系咯， 就传晒出去，佢今佢呢个 round， 咁你如果收到嘅话，喂，俾我哋睇下。 不过其实咧，都系呃人多噶啦，你谂下，佢可以 WhatsApp 嚟揾错人嘅机会，可以话同你中六合彩一样 嘅 真系。 系啊，佢仲话去咗一个wrong 嘅 chat room 喎， 系咯， 嗰个都唔系一个 chat room， 系 咯， 得你两个人啫，因为你嘅电话里面冇佢，你个电话簿里面冇呢个电话，佢好难咩噶嘛，系咪先？ 一个咁敦厚嘅人，佢个样咧，如果我真系认识佢，我应该都会记得嘅。 但系而家最惨系佢连俾人呃嘅 机会都冇啊， 我都唔可能俾人 呃，又冇嘢噶，冇嘢噶，冇嘢噶， 唔紧要，唔紧要啊！但系有一啲人咧，你唔系要攞嚟呃嘅，你应该攞嚟赞噶嘛，系咪？ 冇错，冇错。 今日咧12:30之后咧，我哋继续会有人人赞我赞人人啊，开咗个题俾大家，等大家咧可以知道我哋今日咧。想集中赞边一类型嘅朋友，而家咧就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噶啦。 系啊，我哋咧想赞下一啲咧你身边认识嘅，可能咧系对啲动物啊， 系宠物啊， 宠物啊，好有爱心嘅。可能佢系一啲即系你住喺附近嗰啲街坊嘅义工啦、 啊。 因为譬如有好多人你见到佢可能成日都会喂嗰啲流浪猫、 嗯， 又或者咧你觉得每逢打风落雨咧，可能你话我识得阿强啊，每逢打风落雨咧，佢都会攞啲纸皮咧捐落去下边嗰啲即系草丛度咧。等啲貓貓狗狗有機會可以匿埋嘅，我相信可能你每一區咧，大家喺口耳相傳都有好多街坊咧做呢啲嘢嘅，係啦，你不妨可以打嚟咧就表揚一下呢啲朋友， 即係舊舊區內嗰啲叫做流浪 好多噶，可能係噶 寵物啊， 又或者可能你認識嘅一個朋友啦，話喂啊小強真係最中意啲貓貓狗狗啊，真係每日都買成貓狗嘅。 我哋一陣間都會講嗰單新聞嘅，咁睇到嗰單新聞咧，即係大家都真係火咗噶。但係其實我哋知道有一啲咧就係害群之馬，但係同時間有一啲嘅朋友咧，佢哋真係對於自己嘅寵物又好啦，對於別人甚至唔認識嘅寵物咧，都好有愛心嘅。1872388，1872388係我哋嘅電話號碼。希望咧大家覺得有一啲咁樣嘅朋友，你想讚一讚嘅話咧，而家就可以打電話俾我哋啦。 喂 ，Tony， 曾志豪、黃耀祖，放鬆快活人。 系啦，先阿祖就讲过嗰单新闻咧，即系如果你睇到都吓一跳噶啦。 系、 啊，狗场嗰个真系咩啊？被誉为好似大屠房啊、乱葬岗咁样咧，仲要咧，我今日打开报纸咧，我真系无唔觉意就见到 睇咗张画面， 其中一张相，哇，吓死你真系！佢好似已經係用咗黑白嚟處理嘅，定係我唔知佢係咪即係點樣啦？ 我哋係講緊同一張，我好快就過咗，所以我都冇睇到好清楚。 因為佢立個眼咧，好似係黑白相啦，但係點解我望到？咦，佢好似係一隻烏咧，就咁純粹瞓咗喺度啦。但係佢個頭惡高，好似望住人咁樣嘅。但係咧，再睇真啲咧，原來佢話已經係死咗，仲要係咧化成白骨噶啦。 係啊，但係剩翻啲毛。 啊，好恐怖啊！嗰張相， 好 大家都應該睇到嗰張相啦。係啦。狗场里边，佢而家狗场真系名副其实变咗咩？变咗坟场。 系啊，真系啊，因为咧就话呢个平斜流浪猫狗收容所啊，有一个地方啦，就有个名嘅，唔开佢个名住啦吓。佢就话咧被揭发涉嫌啊虐待动物，喺场内里面咧有成146只动物。 我都可以开佢名咯，我觉得 要晾射啊， 系 啦，报纸都卖咗咯，系咪？ 同埋佢啲相咁样，你无论佢有心定无意咧，佢都不能原谅啦，系嘛？ 同埋你睇到咧嗰个动物嘅伤亡数字咧，即系你见到真系好。火噶，即系佢话场里面咧有146只动物啦，怀疑系缺水缺粮，最少有36只嘅猫狗系惨死嘅咁样。 系啊， 而警方咧已经咧拘捕咗涉事嘅狗场主人啊，好彩，即系唯一一个讲好彩嘅就系唔系死晒，有啲嘅猫狗咧而家就俾佢哋带走咗攞去照顾咯。 系啊，咁而家咧就话嗰、那個場主咧、就即係嗰位鄭先生咧，就話俾警方警戒之下咧，就默不作聲，暫時尚未錄取口供。 係啊，佢即係其實咧，阿左望右望咧，都係佢喺度直擊報導佢呢件事情噶啦。咁佢都話冇啊，冇啊，冇呢件事嘅咁，但係冇辦法啦。 啲相都出曬，你冇得假，警方都介入咗，你仲點可以話唔係真咧？ 佢用咗嗰、那個即係無人駕駛 航拍， 航拍咧係啊，跟住高空影落去啦。哇！你成個都咩垃圾缸嚟㗎？嗰度係咪嗰啲垃圾 撞缸嘅 垃圾棄置場？因為 係啊，再唔敢再睇， 仔細一格格睇陰公豬啊，真係。 咁而家即係我覺得其中一個焦點咧，可能譬如點解有啲人都會疑中留情咧，就話唔係喎，佢可能好好人嘅，佢唔係想虐待啲貓狗喎咁樣。咁但係咧，其中一個可能咧就話佢冇咁嘅能力。 去即系照料咁多嘅动物、 嗯， 又或者另外一个原因咧，因为其实佢系有嗱、啊、有消息就咁讲嘅，话佢曾经咧要求过啊，欢迎外界去捐款嘅，因为咧就话自己咧就系、是、声称啦，就系、是、专门就系收容一啲流浪同埋弃养嘅猫狗，我就唔收费用嘅，但系希望咧大家咧系欢迎大家去 捐 款 或者捐粮咁 样。系啦，不过近期咧就有唔同嘅藉口啦，就拒绝咗义工同埋狗主咧去探访嘅，所以就令到啲义工们咧就起咗疑。心就选择咧用呢个航拍嘅关系就嘅方法啦吓，去侦查嘅，揭发咗咧呢个狗场满地粪便，环卫生嘅环境 好臭 噶 嘛，你远远可能都知道话嗰个狗场喺嗰度噶啦， 系 咪先？如果你打理得好，根本唔会有呢啲问题出现啦。 系啊，所以咧就先至咧就最终见到咁样嘅情况咧，仲疑似啊，因为佢哋用航拍啊嘛，都未必系太近距离，就咧就话怀疑有动物咧系已经过咗身咁样嘅，所以咧就最终选择咗报警去求助咯。 系啊，咁而家咧，可能好多嗰啲叫做有照顧動物嗰啲朋友咧、 嗯， 其實都知道噶啦。狗場咧，佢如果做得好嗰啲咧，佢真係話啊，你可以令到啲流浪貓狗咧，咁、嗯、啊多到一個即係容身之所。 其實係願意係好嘅，願 意 係 好嘅。 不過就冇能，後來去到冇能力嘅時候就唔得咯。 但係因為後來咧，即係唔係淨係講緊呢一個嚇。咁我諗大家聽過好多咧，嗰啲叫做動物界裏邊嗰啲醜聞咧、 嗯， 就係、是、會有部分嘅。嗰啲狗場咧、 嗯， 其實就立咗翻嚟咧，佢就全部就當係搖錢樹咁樣嚟用咯。 有啊， 好多都咁講話，立咗翻嚟歡迎大家捐款，咁然後錢就照袋啦，但係嘢又唔做嘅。 而家警方咧、都向住呢個方向去調查㗎，即係其中一個方向啦。佢就話包括咧係想了解一下係咪有人咧收取咗捐款之後係冇照顧到動物嘅。嗱呢一個面書咧，即係呢一個浪社嘅面書咧，琴日咧係有做咗個回應㗎喎。佢就話咧已經成立咗呢個專案小組去調查事件。系啦，咁但究竟系咪佢一个人去独立管理啊，定系点样嘅话咧？其他咧就冇公布到咁样嘅，咁、 嗯、 所以咧警方就调查啦，佢哋都有个小嘅回应嘅，咁啊，咁但究竟系咩事？我谂大家要继续跟进住啊。 因为咧，我觉得呢、這个对你话对一般市民咧，你话喂关唔关我事咧？其实关你事噶、 嗯， 因为点解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嘅爱心咧，就真系好似头先阿祖个 Joseph 咁样咧，你会俾人呃噶。咁、 嗯、 因为譬如你见到好多面书咧，成日都会有啲人就话咧，哎呀，而家急需救援， 嗯、 可能咧我哋有隻狗咧啱啱救翻嚟啦，咁而家又点样？希望大家筹 钱 咧，系啦， 做手术，系啦，唔够咧就可能就好快死啦， 系啦，又或者狗场咧就嚟唔掂啦，要大家捐钱啦，嗱，好正常嘅，你十个有九个咧，你唔好话自己有冇养宠物啦，可能你话你有能力嘅话，咁帮少少啦，不如我捐100-120啊咁样，咁但系你从来都唔知咧，捐完之后咧，佢嗰个狗场好定唔好啦，啲钱去咗边啦，究竟佢系咪真系有帮嗰只狗啦？只狗其实呢世咧，究竟有冇即系出生？登天嘅机会咧，如果呢啲问题你都解决唔到嘅话咧。可能去到最後就變咗咁 嘅 啫。 其實我覺得好慘嘅，即係而家暫時睇呢個點樣都係害群之馬嚟㗎啦。你的而且確死咗咁多隻動物啊嘛，係咪？但有一啲咧，佢哋善心嘅人啊，佢哋真係不問自己嘅付出。即係記唔記得舊年我哋打大風嗰陣時咧，都有一位狗 吹冧咗個。 我自己都有聯絡過佢啊，即係問翻佢啊，你嘅情況究竟係點啊？就係、是、大風大雨啊，就係、是、咧。唔顧自己啊，都去救啊！就係呢啲佢哋咧，就是、收養咗嘅流浪貓狗，就去幫佢哋。最終咧，嗰位嘅當事人咧，更加係受咗傷添，入咗醫院嘅情況都一度係好大件事㗎。咁樣，即係你會見到有一啲嘅朋友咧，佢哋真係好用心、用錢、用埋條命添咁滯啊！真係去幫嘅。但係一啲咁樣嘅害群之馬咧，就會令到啊其他嘅真係幫緊動物嘅朋友就會覺得啊搞和咗個 party 啊！ 有几个实际方法咧，可以去检测嘅，因为嗰阵时咧，我同老婆咧，佢哋有一轮咧，成日都做嗰啲动物义工嘅时候咧，咁佢哋就总结咗几样，因为佢哋都所谓领个嘢啊，就发现喂唔系嘛，只狗咧好似即系石沉大海，俾个所谓嘅好心人救完之后咧，就石沉大海啦。咁后来咧，大家总结咗几样嘢，我觉得都比较实际嘅。佢话第一咧，你如果真系想捐钱俾任何狗场咧，你同佢。最好就去一次先， 系， 譬如话喂地址边度，广播道三号嘛，可唔可以嚟望一望先？你望一望，喂大佬，如果你嗰度已经系私横骗嘢嘅，你唔会再捐钱俾佢啦。 真系望闻问切系嘛？ 真系要望一望先。好啦，你望完之后咧，仲有啲咩咧？就系、是、譬如你可唔可能咧定期去探佢？因为咧佢可以突然间变噶嘛。因为有啲招数就得冇问题，你要捐钱嗰阵时咧，你嚟睇 啊，都得啊， 你嚟睇，你嚟望住先。可能佢唔差噶，佢真系俾你望噶。收完钱之后，可能你再话我又要再探嘅时候，佢话唔好意思又维修，唔得闲，场主唔喺度，你每一次嚟都要联络我先，但系你永远都联络唔到我嘅话咧。 咁你就等于探唔到佢噶咯。 嗯， 系啦，同埋第三咧就系咧嗰啲狗咧，其实你唔系希望佢永世喺嗰个狗场度噶，其实咧 再即系 安排有领养啊嘛。但系嗰阵时你知我哋遇过嘅情况咧，就系咧嗰个人咧会推三推四噶，啊佢唔适合，佢唔适合安排有啲咩领养。咁嗰阵时因为我哋其中救嗰只狗咧，我哋每次都话喂出边又有开放日，可唔可以带佢出嚟咧？唔方便， 都想去揾到个主人同埋一个咁样嘅即系收容所，猫狗嘅收容所， 始终唔系长久办法嚟，唔系嗰啲狗场主人都唔系李嘉诚嚟噶。 系啊， 其实佢最想就 系 中途安置之后咧就系领养啊嘛。 如果佢做一个中介，希望即系帮手，真系救狗嘅佢真系。 但系你知唔知就有阵时就会系咁样咯？你连续问佢几廿百次咧，佢同你讲嘅话，而家只狗系我嘅。总之我话俾你听，佢而家唔适合俾人领养。讲完， 都唔知系 咁你就 即系话之前帮紧嘅时候咧，佢又话 系 帮咗之后俾收咗钱之后， 好多时候都系咁嘅。所以你嘅难处咧就系你话我捐钱嗰一刻，究竟得到嘅承诺咧，你有几多可以兑现到嘅？ 系 啊，所以呢、這个点解你要记得要问多啲人咧？因为譬如你有听家有爱宠咧，阿 Lu 嗰阵时咧，佢好容易佢就讲到话，喂呢几个狗场出晒名系唔得嘅，千祈唔好去 啊！ 系啊， 阿 Lu 有同我讲过， 系 啊， 即系我相信佢哋阿 Lu 嗰啲再深入啲了解情况嗰啲，直情可能随口噏都噏得出嚟。 O K， 咁即系话大家如果真系喺网上面见到呢啲情况，就真系做下资料搜集先。 系啦，上网问一问人先，真系望下。如果你话我身边冇人识嘅。自己去望，同埋喂，起碼真係同佢口頭承諾咩都啊，係咪又有得探佢？ 其實你睇到大概嗰個狗場嗰個狀況咧，應該都略知一二噶啦。佢有心想去救啊，佢係諗住有其他嘅用途， 成日 其實都唔難見到 你真係唔知噶。 嗱，咁如果大家咧即係遇到過一啲好人，好似我哋啱啱講呢單新聞呢個狗場咁樣嘅話咧，1872388，歡迎大家而家打電話俾我哋。12:30之後咧，我哋會有人人讚我讚人人啊，俾個機會你。去麻翻一啲嘅爱动物嘅爱护者啊，或者照顾者，佢哋值得我哋俾个叻佢噶。 1872388啦，而家可以打定电话嚟啦。 亦都认真怎讨好自己，忘掉这显浅的道理，人是上帝怎可爱惜你，滥用眼泪试问你凭何博取他欢喜，其实你爱自己，每次你听他说对不起便值得你，越对自己贪心不怕死，留在这苦海等运气，还宁愿爱到别人生你，当作自愿你再敢提起，太没骨气，只可惜我忍你在这苦海里等你， 苦海孤初啊！佢系谢霆锋啊！之前我哋都话咧，因为日本会改朝换代啊嘛，咁所以咧有好多嗰啲叫做回忆嘅嘢就会即系做记录啦咁样。其中今日我见到有一个咧就话做咗个排行榜咧，就话咧世界值得尊敬嘅100个日本人 哦， 系啦嗱。即系我其实真系唔好知佢日本嗰个尊敬咧，翻译成为同我哋中文系咪同一个意思？即系如果我哋中文嘅尊敬咧，一定系话你觉得佢德高望重啊，好有影响力啊？ 即系咪喺之前嗰个年号底下一啲嘅名人系好值得我哋尊敬嘅？ 系啦，即系总之就由平成之前咁样咧，100人里边啦，因为其中有几个人名咧，特别有两个，今日好多份报纸都攞嚟做焦点咧。 系佢都系有份系嘛？ 即系你话佢好出名，肯定系嘅，但系用尊敬其实 我估。 啱唔啱数咧？真系系啊！嗱， 仓唔仓噶？ 仓系啦，其中一个就系仓正空老师。 系 你话佢尊敬唔识讲嗱，你话佢好有影响力，系好有影响力。 选嘅话，可能有一半嘅男士都好尊敬佢咧。 唔系、啊，但系 我哋好尊敬佢吓。 嗱、啊，我谂系即系有影响 神咁拜噶，可能真系 系啦嗱。所以就睇下大家咧，对于 先得噶嘛。 对于尊敬嗰个定义系咩啦？嗱，再讲埋另一个例子 咧。可能觉得佢嗰啲叫敬业熬业咧。就咁样就好值得，即系 都啱，都啱，都啱，都啱， 都啱， 都啱嘅，都啱嘅。即系如果你用呢、這个如果阿祖呢个角度就好啲，即系你觉得佢敬业，甚至乎你会尊敬佢，就系话佢就算开头呢个出身，佢冇就咁终止，佢仲将佢转型， 又作为演员，甚至个版图咧唔单止 系 日本添， 系啦，仲做埋人舞啦。而家即系可能你佩服佢呢一条路行得好坚毅咁都得嘅。咁、然后另一条路另一个咁点咧？另一个咧就系、精子。 嗰、哦、只爬出嚟嗰只啊，尊敬佢啲咩咧？佢腰力好啊，你谂下。 敬 业 熬业 系啊， 即系我觉得系，如果系咁系影响力啦，系咪咧？ 系啦， 因为精子真系好影响到今天我哋香港都觉得哇，有咩都攞精子出嚟啦。 其实精子嘅真名系边个啊？ 唔知道啊， 有真名噶， 佢有艺员嚟噶嘛？ 系个艺人，唔系演 员嚟噶嘛？ 我觉得佢系尊敬又好，影响力又好，而讲紧呢个角色 rather 定呢个演员啊，系嘛？ 其实系嘅，应该系讲紧个角色先。啱嘅，系啊，咁佢话而家呢一个角色咧，佢话因为佢就访问翻嗰个演员嘅，就话佢叫做咩可以跨越语言同埋文化隔膜，所以咧就系成为佢得奖嘅其中一个原因。咁啊真系，后来外国都攞嚟改编， 系有啊， 系 啊， 系啊，同埋你而家你一见到电视机咧，大家都会讲个镜头咧又爬出嚟啊。 我真系想讲咧，我呢个电影我睇嗰阵时咧，唔知系咪俾人哋剧透咗，知道会有人爬出嚟，一啲惊都冇啊，冇啊， 真系惨啊！因为真系都几惊，唔知几时走出嚟噶嘛。 系啊，所以 开咗电视， 剧透系好紧要嘅， 系 千祈唔好乱咁剧透真系。 你而家点透都唔惊啦，你。 哦，你得翻几秒钟啫嘛，令人尊敬嘅苍井空同埋精子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去到新闻。有报道指，预计春年落成的东九文化中心发现螺丝帽和钢筋被验出质量问题。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回应话：，啱啱知道有关情况，政府高度重视，康文署和建筑署会紧密商讨。至於會不會因為施工質量問題引致要延遲落成，以及是否要更換物料供應商，劉光華說政府一方面重視工程是否準時，但更重要是安全問題，因此會責成兩個部門盡快處理，並承諾並 同承建商了解情况，包括索取图纸等等，再作决定。占中快递人之一戴耀廷因为占中案被判监16个月，他朝早由荔枝角收押所押送往监狱，据了解他将会在石壁监狱服刑。身穿囚衣的戴耀廷戴上手扣，朝早由惩教署人员押送之下步上囚车，他上车前面带笑容，手上拿着胶袋，载着一些个人物品。康文署辖下的部分公众游乐场地，由于未按法例要求在土地注册处存放图纸，令违例吸烟等相关执法行动需要暂停。康文署署长李美常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表示，有信心可以如期在6月将绝大部分尚未完成的图纸存放土地注册处。李美常解释，早前没有公布事件是为免公众误解以及构成混乱，加上不少图纸已经陆续完成，即使公布都可能不准确。他又说在过去几个月并没有发生因为涉及图纸问题而未能作出检控情况。美国军方表示，两艘驱逐舰在星期日驶过台湾海峡。发言人说，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是要展现美国维护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两艘军舰分别是劳伦斯号驱逐舰以及斯特西姆号驱逐舰。在台湾，国防部表示，两艘驱逐舰昨日由台湾西南面海域向北航行，驶经台湾海峡，全程掌握情况。今次是美国军舰去年七月以来第七度通过台海。大陆暂时未有回应，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曾经表示，坚决反对美方采取一啲嘅挑衅行动，认为无助于台海地区稳定，无助于中美关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昼同埋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而家系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32点，升227点，成交金额37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24点，跌55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股388.6，升4.6。中国平安94.05，升个9。新洲国际103.2，跌3毫。华夏沪深346.45，升3毫。恒基地产48.9，升7毫。建设银行6.9毫，六升5仙。中国铁塔2.1毫，六升0.3仙。南方 A 5015.28，升3毫2。小米集团11.8毫2，跌2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4，日元11.61。瑞士法郎1.019，澳元0.706，加元1.346，新西兰元0.668，人民币6.733，英镑兑美元1.293，欧元兑美元1.116。港金现价报12,030元，升4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5.9美元，卖出1,286.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啊，荃湾嘅沙咀道去大窝口方向近住川龙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咧比较车多噶。咁较早前七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咯，咁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学园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咯，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车龙都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西沙路近住企岭下路围一段啦，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啦，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响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特殊需要信托的受益人包括智障、唐氏综合症、精神紊乱或者自闭症人士。受益人需要符合申请社署资助康复服务资格或者教育局特殊学校收生资格，以及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有你。星期二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八卦嘢嘅需要咧， 你系咪觉得两个人已经唔够喉，想多啲人一齐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你嚟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 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大家好啊！休息咗一个礼拜，今日又翻到嚟广播道人妻信箱啦。每个星期咧都有啲好 hot 嘅话题，男女之间嘅沟通同呢个臭仔女都一样大有学问。今日拣嚟一对美国嘅年轻夫妇，唉，佢哋睇完戏好地地咪好咯啊！我相信他们应该不是看完英雄联盟那些片，我估他们应该看完一套爱情片，否则那个年轻老婆是不会这样说，看完戏之后就问个老公，喂，靓不靓啊？怎知个老公没有回答他，还一路都没有出声，个老婆见到这样实在好嬲啦，还要求我要即时回家，一路行一路打，个老公打到回家都未停啊。屋企人见到梗係劝佢啦，唔通仲俾佢打个老公咩？点知佢越打就越起劲，越打就越激，阻止唔到，佢屋企人於是就报警求咗。警察嚟到啦，仲用伤害罪同埋家暴罪拉咗个恶老婆。去到警署就问话啦，问个老公咩事呀、啊、发生。个老公话唔系想回避老婆问题嘅，而系戏院太多人好嘈，我都听唔到老婆问乜嘢，所以冇即时回应。但系细都估唔到个老婆如此失控啊！唉，事情就系咁报道啦。大家听完之后啊，会帮边个呢？我就觉得呢件事情就可以唔系咁嘅结果囉。个年轻人妻好地地呀，有其他嘢问唔得嘅，结咗婚啦问乜鬼自己靓唔靓啫。睇完戏呀咪问套戏好唔好睇，有边段呢你系最鍾意，有乜嘢令到你咁激动要打到个老公嘅啫。你打到佢呀认你为止又如何，有咩意思呢？至于个老公又系嘅，可以容许个老婆通街打自己 啊，都唔谂下帮办法去安抚下自己个老婆嘅，唉，仲要一路咧喺条街度俾佢打，打到翻屋企，你系咪要个途人嚟帮手，要屋企人嚟帮手，你自己解决唔到佢嘅咩？唉，呢段婚姻真系讲一次又激一次，唉，呢段婚姻真系有啲危危地啊！我未听完，我未讲完之后，点解又有 fans 打电话嚟嘅咧？吓，唉，我哋听下个听众，睇佢讲啲乜嘢先吓。 系你好啊！ 啊，你好啊！ 做人妻系嘛？ 你好啊！诶、哎，你系叫称呼啊？ 我姓卢啊！啊，我姓卢啊！ 你叫卢希啊？你咪听到啲叫卢希啊？ 我叫卢根。 卢根？点解叫卢根？ 系啊。Logan 系啊 ，X-Man 嗰个卢根系， 哦 ，OK， 点啊卢根？ 系咪？我首先我想问下咧，嗰个两公婆咧，系咪睇完《复仇者联盟》个老婆睇完之后，所以咁想打交咧？ 嗱，即系咁样嘅，你要听书先得嘅。我相信即系我冇确定嘅，我相信佢哋应该唔系睇完呢啲英雄联盟片。如果唔系，个老婆做乜何解走去问个老公佢靓唔靓啫？ 作为一个巴打，即系阿人妻，我好想同你分享。我成日都唔明点解我老婆要问我一啲我唔想答嘅问题。 系咩？你好多问题，你老婆都会问你，你唔想答嘅，例如 即系例如就系嗰个咧，永远都最经典嗰、那个，我同你阿妈跌落海，你会救边个啊？喂，大佬啊，呢啲问题点答啊？答亲我答咩都错嘅。 又真系，我认同呢个巴打，我都觉得呢条问题好鬼废嘅，真系。 系咪？咁你谂下啦，点解咁多姐姐、咁多妹妹，佢哋成日要问一啲破坏关系嘅问题啫？嗱，我点答都死嘅，但系点解要拱大家落呢个深渊啊，大佬？ 喂，系咁样话、啊，卢根，你唔好怒气住，我都知道你条根好紧要嘅。咁之但系问下靓唔靓啫，自己咁你答一句靓嘅敷衍咗咪算咯。咁但系个答都唔答，佢仲话，哎，周边环境好嘈，仲要一路俾个老婆打、啊，你问呢个男人系咪要唔要得落啊？ 人妻，你唔好咁紧张先。 唔系我好怒气啊！ 我点答都错噶，我试过答我老婆，佢问我，佢叫我答佢靓唔靓，咪话靓咯。跟住佢就话，你谂都唔谂你就答，咁咪就讲大话。话咯，冇错嘅。咁我试过答啦，都 OK 啊。跟住佢就会话， 就咩 OK 啊？ 你系好似你咁咯，你呢个问题点答都错，点解要问一个伤害关系嘅问题啊？ 系好明白呢个巴打，我好支持你啊。所以各位姊妹，你哋咧都应该咧系时候咧吓，检讨下自己，谂下嗰个问题系啦 ，cut 得咁快嘅系啦，唔紧要。好啦，我哋要讲声拜拜先，同阿卢根真系好怒气嘅，点解佢要咁样问埋啲咁令到个老公难堪嘅问题咧？好好地系咪先啊？好，我哋好快又听嚟第二个听众嘅电话啦。Hello， 喂 ，Hello， 你好啊，你系 我系米拉啊， 你系米拉吓？你可唔可以改个第二个名啊？你唔好连个火都起埋吓、啊，谂住米拉就可以好 cute 咁就过咗去啊？ 做咩啫？呢、这个世界有好多个米拉， 系啊，米拉你系咪啊？ 我咪都系叫做靠米拉咯。 你靠米拉，你想点啊？吓，嚟挑战系咪啊？啊，你想我 cut 你线啊？ 阿人妻系咪啊？我咧， 你都系人妻， 我都系人妻嚟嘅。其实我系想话俾你听咧，嗰、那个姐妹真系有少少傻，因为好似我咁样。我从来都冇问过我靓唔靓， 你当然唔会问啦。你问咩啫？系人都知道你唔靓啦嘛。 系人都知道我。 唔好意思，我有少失仪态，我先要唞下气先，俾我把线我拨下先。 唉，我想话俾所有嘅姐妹听，如果你作为一个成功嘅女人咧，你系唔需要逼个男人赞你靓嘅，你可以无时无刻系个男人自动自觉，佢就会话你哦。卡米拉你真的好靓、啊。 够啦呢、這个男唔系你个卡米拉你唔使再讲佢好多次你这个名字啊。OK， 我已经知道㗎啦吓。 我好明显就知道你真系一个夫妻嘅关系嚟㗎。因为我通常呢我哋呢啲做开我哋呢一行你知啦都系读到小学三年班就唔会再返落去。呢啲小三呢系啲男人氹我哋㗎咋嘛。每一次啲男人都会调返转。 你个电话好窒啊，同你个人一样咁差，窒到一个点，有时听唔到你讲咩。阿米拉吓， 听唔到我讲 咩？系啊，系中途窒线啊！啊，你可唔可以调校好你个电话？你同个人一样嘅咁差嘅。 其实你望到我噶，我冇喐 我想知道 发落咩事。 你个电话同个人一样咁衰，窒下窒下， 系你成日窒住我、啊， 不知所谓啊！我真系好认真地听你讲嘢，听下边一点唔闹你噶啦。 而家你听到我讲？讲嘢未啊？ 听到啦， 听到啦嘛！我话俾你听啊，我哋做小三呢一行， 咩做小三呢一行啊？ 我哋呢一行咪就叫做小三呢一行咯。我哋一样都会同男人睇戏噶嘛，永远只有个男。 又停咗啦！你个电话真系好窒啊，真系可唔可以去第二度啊？你啊， 我冇喐 过 噶啦， 不如我转个头打俾我，都嚟晒谱啊！你真系，唉，真系好啦，好啦，哦，好啦，等呢个姊妹嘅电话啦，米拉嘛，杀咗上门系嘛，真系嚟晒大谱嘅，我电话转咗去啦，真系点啊，米拉？好啲啦，不过好细声咯，真系嬲猪啊！真系，你推大声啲系咯，控制唔到，控制就唔就唔好打开嚟啦嘛。 我可以讲第三次啦嘛。 可以啦。 我要讲第三次，我哋做小三呢一行啊，我哋从来都唔需要啊问只男人靓唔靓噶，永远都系个男人自动自觉走埋嚟赞美我。歌颂我，因为佢最想嘅就係讨好我嘛，所以你哋呢做大婆系就係好叻，你哋系有名分，但又点啫，搞到要搲烂块面，真系周街问个男人我靓唔靓，众人嚟都唔答你啊！即系话你哋系咪失败啊？系咪？ 哎呀，其实你咁讲咧，我又真好似好认同咁样嗬。即系话咧，成日都觉得咧，佢结婚、 啊、你认同我哋小三界啦咩？ 唔系，我唔系认同 你 小三界啊！我系想话啲大婆，其实你应该要 keep 住自己，俾翻啲自信自己，唔使问个衰佬啊！你靓唔靓？你要记住，我永远系靓嗰个。如果唔系，点会拥有你个男人？系咪？使乜咁啊？即系将自己自信心打低嘅先得噶，嗱就系你啲咁嘅小三啊吓，咪拉你系嘛？ 不过我想话咧，个男人冇答，其实咪就系答咗咯，各位姊妹，个男人啊，同你听到你话靓唔靓，佢都唔答你啊，你就自己翻去执下个样啦。 你唔好咁得戚，你唔好咁得戚。吓， 我从来我都唔需要问人哋噶，佢每一 因为你有自知之明啊，你 啊，嗰啲 push up 啊，每一日就咁送埋嚟，我挡都挡唔住。 咁又系啊，因为你隔篱嗰个已经睇唔到嘢，老眼昏花啦嘛，系咁先啦，我唔想再同你讲啦 ，cut 线啦，拜拜。谂住啦，咁样讲两句想激起我啊，各位姊妹。各位证人，你记住啊，唔好担心俾嗰啲咁嘅小三就嚟，唔使再问你个老公靓唔靓，因为你靓佢先拣你嘅啫。 问你那个配搭穿起是我最配衬。但你冷冷两眼只看着无聊闲人，问你那一出好戏最近会令人提提神，但门内连场沉默如像跟我嬉笑不再吸引，问你我喝醉了可不可对我吻吻，但你碰碰嘴角动作像寥寥道人，问你会否因工作太累两目完全无神，而你自强制内心的抖震，问越伤心，明明无余地再过问，明明知道重心一吻会有更真厚质感，越问越伤心，仍然糊涂是我过分，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何必追问远近，问你距我太远可不可以坐更近，但你注定见了某个极无聊奇闻，问你有否想起你我是那样成为情人， 但换来连场沉默如像，总觉得我不再吸引。问你那晚见我怎么湿透了发鬓？ 咪咯，康哥都话你听啦，越问就越伤心噶啦呢啲。 系啊，点啊，豪哥哥同祖哥哥，你又嚟啦？ 广播人妻你好，系 好国际化你哋呢个节目。 系咯，卡米拉都打嚟。 其实佢头先窒咧，我喺隔篱我都戥佢阴功，因为真系英国嗰度打嚟噶嘛。 系，系咯， 少少 delay， 少少 delay， 同埋可能我哋呢排脱欧咧，啲线都脱埋啦， 勾下咁。 系咯，咁样咯。 我想问下祖哥哥同埋阿豪哥哥，你隔篱嗰啲咧，会唔会真系成日都问下你哋啊？吓，一啲真系模棱两可嘅问题咧，其实我真系好唔明啲姐妹点解成日都要问埋呢啲咁问题，有咩咁意思咧吓？ 嗱，我觉得咧，系佢问你咧，系代表佢重视你，啊、真系嘅。你谂下，你会唔会行过三唔识七问个看更，我靓唔靓啊？你唔会噶嘛？ 啊， 因为个看更嘅靓同唔靓，佢影响唔到你噶嘛，系咪？ 但如果佢个康哥，哇你好靓啊，佢会开始鍾意咗个康间。 佢唔 因为我老公唔会咁话嘛。 係啦，个康间会答得好爽，我諗住管理费包埋㗎嘛，真係。你諗下佢点解会问个老公，佢在意个老公紧张个老公。所以佢先要问佢点解咁嬲呢，个老公唔答佢，亦都因为佢在意个老公紧张个老公。老公否定咗我，即係好似否定咗全世界咁样。所以其实喺呢个角度，我觉得呢个老婆同佢嘅老公其实关系系好好嘅， 你觉得系好嘅， 系好。 但点解跟住就出手打老公咧？咁 哦，咁因为你竟然咁都唔答老娘， 咁咪系咯？嗱，我觉得头先阿卢根讲得几好嘅，即系咧呢啲问题咧，你答咩都系死嘅， 即 系 破坏两个夫妻关系添啊？ 系咪？即系人妻你自己咧，你咁你有几多段婚姻噶？我想问一下。 我哋咧就系咁样嘅，个经验都好多嘅，系啦，就唔使讲婚唔婚姻嘅， 人妻人妻，人尽可妻， 就系你啦，系咪？ 但系头先。我咧都有个角度嘅，就系、是、话今日夹把鬼老公点可以容忍啊？个老婆一路由戏院打到翻屋企啊，途中条街咁多人望住，你唔觉得失礼，冇咗男人嗰个面子？同埋点解你唔安抚老婆？发生咩事？你无端打我？ 我以为你想佢还手添， 唔系 你竟然容许佢由街头打到落屋企，你都唔？ 我哋两个男人可以话俾你知系人妻。 因为片段系冇话，咪即系个内容啊，嗰个故事内容冇话佢有还手，佢仲要翻到屋企。 还手就另外一单新闻嚟噶啦。 唔还手又俾你闹喎，阿仁差。 我就话佢冇用啊，你明唔明啊？佢点解唔安抚个老婆？ 点安抚啫？ 所以我咪话两个男人话俾你知，当个女人拍佢呢啲位嘅时候，你点都安抚唔到噶。你快啲就系快啲翻到屋企，希望个老婆收手。 你而家点安抚？你话靓啊靓啊，唔好打啦。 你而家讲大话啦，你好靓啊！ 你答迟咗啊？点解而家先打翻？我哋婚姻破坏咗啦。 咁如果你讲真话，佢话阿老婆你打到咁样，你边发靓先得噶？ 你仲死我？ 但系咪点？ 仲话我打你系错嘅，系你。你答唔到我想要嘅答案啊！ 系咯，嗱，你真系唔明白女人嘅心态啦。虽然咧，嗱，肯定咧就系个老婆仔，因为个老公唔答佢，佢先至火起啊嘛。咁你如果你真系认认真真拖埋佢一边，还点睇完戏啦？系咪？咁咪即系行去拖埋去另一边嘅时候，或者喺个车度，喺外国啊嘛。咁一定喺个车度，喺个车度咪同佢 咁啊，拥吻啊， 系啦，用一嘴。解千愁， 你睇戏太多啦，人 我都系咁话，边有啲咁浪漫嘅桥段噶？可能你有冇谂过，个老公真系答唔出个老婆靓咧？ 咪就 系 咯， 佢咪佢靓唔靓啊嘛？ 人妻你有冇问过啊？你有冇问过呢个问题啊？ 唔系我当时都系阿隔篱嗰个赞嘅，咁样 你都系你都系头先阿米拉讲系小三嘅行列嚟嘅咩？系咩？原来都系咁嘅咩？ 点解你个笑声咁似桂花田嘅？ 个老公都可以日行一善嘅，系咪先？但我真 系觉得个老公就算觉得个老婆唔靓，都要讲大话呃佢啊？ 喂，嗰啲叫做咩啊？无伤大雅的大话，何不唔讲下咧？ 即系善意方言啊！ 系咯 ，不过你讲得啱。 咪仲有我个老婆系你自己娶翻嚟噶嘛？你唔靓，你唔系要佢，要佢啲咩啊？仲有啲女士妹 我爱佢噶，不过我觉得佢唔靓啫嘛。 系可以嘅， 可以噶， 个身体靓。 你讲出咗，你讲出咗香港某一个节目主持人个老公嘅心声。 啱啱就系想话， 系 边个啊？你开名啊？ 香港某一个节目主持人嘅老公 哦， 个心声。 我真系想讲啦。 阿华仔，华啲， 爱在内心啊嘛，内心美啊嘛，你 咁你都话爱在内心啦，咁点解又要问我靓唔靓啫？咁样， 我想 话明明内心未爱咯。 男人咧，其实调翻转都会问啲相同嘅问题噶。头先阿米拉有度都讲得几好，系啦。其实你切身处地谂下， 个女人都觉得烦嘅，可能每晚都无端端问一次。诶、哎，嗱， 我好唔好啊？ 诶、哎，劲劲啊！ 你啲说话都听得多啦，阴公猪啊，真系。 咁你点答佢啊？ 我次次都话唔哦啊，系啊，咁啦。 哦啊，系啊，人都知道你讲大话啦，哥。 咁你又觉得咁样 O 唔 OK 啊？ 即系咩咁样啊？ 即系话咁样嗱，你问我强唔强啊 ，Mary？ 系啦。 跟住咧，个 Mary 就答唔哦，系啊。 系啊。 几好啊！ 咁你又觉得 O 唔 OK 啊？其实相辅相成嘅，真系我又认真啊！啲姊妹何苦要真系问呢咪问题啊？同埋老公你真系 巴打嗰啲巴打，其实有阵时都中意问噶， 咪咯， 系啊，即系赛后检讨又， 所以咪做赛后检讨咯， 即系都问噶。 你觉得我第一个圈会唔会放得太快咧？使唔使戴眼罩 咧？咁我想问你个姊妹点答你咧？好强，我最中意嗰个嗰个嗰分钟嗰个 moment 嗰个感觉，我最满意咁样啊！歪咗底啦，唔通拍住佢咩？傻嘅真系问埋，嗱你呢啲男人又系问埋啲无聊问题啊！ 系啦，跟住个巴打就会问啦，但系头先你又嗌错英文名，你不停嗌my god my god， 咁就唔系， 我系叫士哥， 唔系我哋系 help help help 嘅。咁你哋冇开心咧？听到啲咁嘅答案，好满意，好满足啦喎！ 唔系咁，究竟女人嘅问题有几多条？是真的想个男人讲真话的。 啊这个真的想问的人。 是的。 有几多条、啊、 是真的想个男人讲真话。例如什么呢，例如我煮的饭好不好吃啊。 条条都想你认真答的，因为都真的可以改善嘛。 真是这样。但如果我条条都认真答来，即是问第一个问题，你靓我靓不靓啊，没有以前那么靓啊。我咁样答，或者我咁答啦，唔好头先我都衰，我觉得你心地靓过个样， 我衰硬啊你！ 你真系答咩都死噶，加变噶，人妻 真 系答真话。 要睇下嗰个姊妹用啲乜嘢方向啦，由于负面方向梗系嬲住你一巴冚埋去，你讲乜嘢啊？但如果要正向嘅，真系要改造自己个噃，我觉得。 系啊，呢我每次我都答咧，佢话好靓，我点解你咁靓嘅？跟住隔篱嗰个永远都同我讲好假啊你咁样。 系啊，但佢都但佢都 keep 住继续问。 但佢都中意， 佢冇问嘅，佢唔会问嘅。 但系因为你点都去讲话你靓噶嘛，佢会信咗十足噶啦，就 系 真系靓唔靓，佢自己会问自己噶嘛。嗱，自己弹自己一件事，你弹佢就绝对唔得啦。你记住啊，各位巴打， 其实仲有啲问题都成日会听到问噶。你觉得咧，我今日嗰个妆咧，我用咗新化妆品，你见唔觉唔见唔见到有啲咩唔同啊？ 系系， 嗱呢啲都系死紧嘅。其实男士点会知道你用咗唔同唇膏会有咩分别？ 唔系，仲有啲再大啲陷阱噶。 咩啊？ 问你个男人自己个 friend 靓唔靓？ 问你个男人， 即系可能，譬如话我哋一齐 咁嘅， 一齐出街，哇，三四人一齐咧，跟住无端端可能你就问个老公话，哦，你觉得 Mary 今日着条裙咧靓唔靓啊？咁样 嗱， 如果你谂住好 casual 咁样讲一句，我都几靓啊！ 你望佢啊，你又知佢着咩裙？你咁样都留意，我今日着咩裙？你记唔记得啊？哇，嗰扎嘢吹过嚟嘅时候咧， 各位 姊妹， 唔使咁嬲嘅。当下子你就就会即刻问你隔篱嗰个，你系咪想我买同一款嘅裙啊？咁咪可以化解佢咧。咁嬲住做咩咧？ 最好嘅答案应该用阿祖头先嘅方向。你个 friend 今日有着裙，我 唔 留意 喎。 正如女士都会，即系调翻转头，男士都会有一样嘅呢个死穴个氹嘅。嗰阵时咧，个女仔咧都会问翻个男仔嘅，就会觉得，喂，你觉得啊边个嗰个男仔你啊唔系诶边个我诶唔系个我应该调翻转， 冷静啲 啊，冷静啲。个女仔都会讲嗰个男仔，哎呀，我个 friend 咧佢今日剪咗个好靓嘅头发啊。 个男士其实都会有 jealous 同妒忌嘅，如果个问题咧牵涉到其他嘅男仔嘅话， 应该你会 jealous 多啲。因为讲开头发嘅嘢， 未必系讲发型嘅， 或者佢衣着都可以 的。跟住咧，个男士可能都会讲噶，做咩啫？你觉得佢个人好好咩？吓、啊，点解会咁噶？佢个样好好， 唔得噶，唔得噶， 都会俾 得噶，唔得噶，唔系啊！男士咁样发完呢个脾气之后咧，女士好快就会带翻你噶。哇！你好有啲風度啦，你，所以我話你唔夠阿強好，咪就係咁咯。 哦，而家攞嚟同阿強比添。 你自己攞嚟比噶咋？ 你講先㗎， 鬧交都幾好聽 喎。女士就有權啦，可以話個男人冇風度，男人唔可以調轉咁樣鬧翻個女人嘅。你咁小气噶，我话下而家我唔出啲， 系啊， 太靓啫嘛，你佢唔讲得出呢句喎。 咁啊，人妻啊，成日咧喺啲关系里面咧，都会问一啲咁样冇 model answer， 但有期待有一个 model answer 嘅问题。 头先咧，我哋播咗只歌点俾大家听，嗰只叫咩啊？ 越问越伤心。 咁咪就系咯，个答案就系咧，越问就越伤心，问嚟做乜嘢咧？各位姊妹，真系唔好再问一啲无无谓谓，令到自己会伤心嘅问题。各位 brother， 下次答问题都要答得醒醒目目，无谓伤大家嘅心啊！知唔知道啊？ 我哋下次就播另一只歌，信自己，不要问，信自己。 星期三雨势有时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40点，升235点，成交金额40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24点，跌5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9.4升5.4，中国平安94.1升1.95，新洲国际103.3跌2毫，华夏沪深346.5升3.5，恒基地产48.7升5毫，建设银行6.96升5仙，中国铁塔2.15跌0.7仙，南方 A50 15.26升3毫，小米集团11.82跌2毫，银河娱乐60.55升0.7。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4，英镑10.145，瑞士法郎7.699，澳元5.535，加元5.831，新西兰元5.238，欧元8.729。每百日元对港元7.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29。日经平均指港金现价报12,022元，升34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5.95美元，卖出1,286.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上水的宝石湖路去马会道方向近住彩蒲苑一带就比较挤塞，咁象鼻山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石围角村一带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肥胖会增加患癌风险，职业司机要多做运动，踢走脂肪同埋肚腩，喐一喐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煮嘢食最紧要系咩啊？ 一定系个炉啦。 你又唔系打边炉？ 啊，咁即系个心啦。 啱一半啦。煮嘢食最紧要系握到 like。咁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李敏、Tracy 同茉莉主持嘅敏感时刻，逢星期四晚都会有 Kitty 的厄威厨房。 正所谓 味道第二，厄威第一 ，Kitty 的厄威厨房。 你好勤力噃，你哋同老板一路都支持我，方便我继续喂人奶，我梗系唔会令你哋失望啦。 你系咪要去休息室泵奶啊？ 我晏啲要开会，所以已经将泵咗嘅奶放入雪柜。 B B 今日又有妈咪嘅爱心晚餐啊！ 在职妈咪当然想俾仔女最贴心嘅照顾，多谢你哋支持母乳喂哺友善工作间。 想知多啲母乳喂哺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28度气温，相对湿度78%嘅。今日晏昼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啦吓，咁啊稍后咧我哋会有人人赞我，我赞人人嘅。今日想招募一啲咧你认识嘅好有爱心啦，会照顾动物啊，帮动物嘅啲义工朋友嘅，欢迎大家可以打嚟1872388。 好嗱，大家失恋过 系， 仲有冇 keep 住失恋？嘅时候一啲物品啊， 即系前度嘅物品， 当然啦， 我冇机会，我得一个真系，想失恋真系， 系啊， 系啊， 咁 系啊， 初恋嚟噶， 系啊， 你太太， 初恋无限 touch， 我都想试下 keep 住啲失恋嘅物品， 我有啊， 即系阿 Ben 你一指错， 我想唔系咁谂咧，系咪先？ 系咩？你真系咁谂？ 阿祖有 keep 嘅， 有 keep， 有一啲咧，即系如果系即系嗰阵时订煲咧，即系订得唔开心嗰啲咧，嗰啲系冇 keep 啦。 嗰啲就真系一件不留噶，系咪？ 订煲唔订盖 系啦，但有啲有 keep 嘅，系啊， 仲 keep 住到今天 有 冇攞翻出嚟睇嘅？ 有阵时执嘢会跌出嚟嘅。 哦，咁隔篱而家隔篱嗰个知唔知噶？ 佢间屋有几大啲嘢都要摆嗰度嘅啫， 但佢唔介意噶。 系人都有过去，咁如果你将佢哇浓而重之地裱起佢，摆喺个墙度挂出嚟， 仲日日望住系嘛？ 算罢啦，系咪？ 但系收埋都仲得嘅。 佢兜唔系好多嘅啫，即系一两张相嗰啲有嘅。 哦 ，OK， 咁 但系呢啲就系最断得最正嗰啲，收埋仲收埋张相咁样。 系啊，要留低嘅。 咁我哋咁多幻想空间，曾志豪。幻想俾你好多之前啊，除咗 Vinny 之外，你再之前，哇，有好多段咧，你幻想出嚟嘅，幻想出嚟嘅，即系曾经何时，你唔一定要对方已经承认噶嘛，你幻想出嚟，买咗好多嘢俾佢啊，哇，即系约佢出街之前，等等嘢嚟，啊，点知原来唔成功喎， 唔成功， 失恋，失恋咁样，咁你会将啲嘢会点处理呢？ 我买咗俾佢啦嘛。 唔系啊，你幻想咋嘛，可能你都 keep 住㗎啦。 你话我买咗俾佢嗰啲嘢定系咩啊？ 系啊， 头先你个问题话我买咗好多嘢俾佢，但我最后唔成功喎。 即系佢买咗好多嘢俾阿豪 仔，系嘛？我话你幻想啊，系啦。 咩嘢啊？你系幻想边样先得噶？ 你会唔会 keep？ 人哋买咗好多嘢俾你， 咁梗系 keep 啦，系咯 ，keep 啊嘛， 即系分咗手之后都仲会 keep 噶。 拣啲又值钱嘅咯。 唔要咁样咁市侩嘅咩？ 你叫我幻想嘅，我答咗又唔啱嘅，所谓女人又好麻烦嘅真系。 佢咩问题全部都系 trap 嚟嘅，答咩都错。 一定要跟你先啱嘅真系。唉，好啦好啦， 我即系话咁市侩啫。 好正常啊， 冇一定答案嘅。 你唔会咁谂咩？ 冇一定答案嘅。 嗰只戒指四皮，你 keep 唔 keep 啊？ 唉， 未系咯，你答唔到啦。 我话系，我诶。 咁佢送部电话俾我，唔通分咗手之后我抌咗部电话去咩？何苦要咁做呢？货物出门恕不退换啊嘛。 同埋有阵时你有啲，譬如如果你话即系啲物件啊，即系譬如我 keep 嘅系咩呢？通常都系啲相之类嘅嘢嘅。头先你讲嘅一啲系具价值嘅嘢，讲真，你梗系对住新嗰个另外一半啊，你就讲大话，唔系啊， 自己买 嘅，系啊，你我呢啲大话要讲嘅。如果唔系你 keep 住一啲价值连城嘅嘢咧，佢就会唔单止就系谂钱啊，佢又会有比较啦，又会觉得你对于之前嗰段關係有幾上心啦，各樣嘢都會 好啦。我話紋身啦， 如果係啦， 紋身啦， 愛的紋身 係咯，甩唔甩佢？ 嗱，唔一定要寫字喎，可能淨係得個心心嘅啫嘛。 如果 係 我紋身，我會甩， 係 或者我會將佢改圖，唔會一模一樣嘅。 嚇，咁咪當下子係咪先？咁如果係咁，我會覺得你當下子你甩，即係擺喺身上面唔甩㗎啦嘛。講緊紋身 係啊，但段關係都冇咗啦。你講咩啊？ 點解嗱？你就係冇考慮清楚。你如果唔係你考慮，即係你梗係覺得呢段關係 考慮清楚就。唔会有 离婚啦！ 系卢根好人， 系你又知道我中意卢根嘅， 系啦，你苏根啦，你都嚟埋啦， 系啊，米拉， 即系我会，如果唔系嘅，你一定会珍惜呢段感情，会挽救噶嘛？ 挽救唔代表挽救到啊嘛，或者值得挽救。 好啦，咁样啦， 系 啦，就而家 见我哋啦，咩嚟噶？究竟系 而家咧就有一个九十后，有个九十后，佢咧就系即系佢系经历一场咧好留唔住嘅黑。骨铭心嘅爱情，佢失恋、 哦，好， 但系佢咧觉得系点会咁样嘅？但系咧佢冇沮丧、 啊， 佢咧觉得咧，即系呢段感情咧维系唔到，可能就系当中自己有啲问题啦，都会怪责自己嘅。但系佢冇放弃、啊，但系咧佢竟然咧用咗唔系，佢用咗一啲钱，用咗80万即系 80万 100万人民币到啦，大概啦， 都用咗啲钱， 佢开咗一间 铺头。 系 系 就叫做失恋博物馆 哦， 系啦，咁咧佢咧就系诶，佢话叫做咧系啦，叫失恋博物馆啊，佢希望咧即系将嗰样嘢嚟寄情于嗰段感情， 即系将佢以前佢嘅唔同嘅前度啦，即系留低嘅一啲回忆，未必一啲价值连城嘅嘢嚟嘅，佢就变成咗一个小小嘅博物馆，就展览出嚟咁样。 唔除咗咁样，佢自己嘅展示佢自己嗰啲啦，佢都欢迎大家 捐赠， 如果都系啦，捐赠系摆喺度，因为佢唔收钱，唔系赚钱嘅，唔系转卖嘅。佢话都欢迎大家，如果有啲咩爱情咧，你觉得嗰段关系你即系散就散咗，但系你真系仲仍然好挂心嘅，仲有啲物件嘅，佢欢迎你摆喺度，跟住都可以写翻你嘅爱情故事，好等一啲人嚟参观嘅时候咧，会觉得哇，我真系要珍惜我隔篱嗰个啊，咁样希望即系有啲叫做延续落去咧，俾其他人睇到要珍惜眼前 呢、這个外国之前都有嘅， 系 佢哋都有成立个类似咁嘅 失恋 博 物 馆，系啦，概念好似嘅。 喺大陆咧，佢话佢都知道咧，喺北京啊、南京啊，喺上海同埋重庆都有嘅，佢今次自己咧就喺呢个合肥咧开一间咯， 系安徽嗰度啦， 系啦。 我最其实我最中意就系想睇下咧，佢哋会摆啲咩物品 啊？系啦系啦，佢都有讲。 即系你话呢个概念就大家都有啦，但系究竟你会见到啲乜嘢嘅前度嘅遗物喺度咧？ 呢个咧呢个男仔咧，佢仲咧好心思嘅，佢咧呢个博物馆咧，佢面积咧系520个平方米， 系 你知大陆讲紧五 二年 啊，系啊，佢连呢样嘢咧，佢都喺度谂。系啦，即系象征我爱你啦。 咁佢唔大啲314啊，试下个门个平方米啊， 咁可能就冇咁 多 钱啦， 真系啊。 咁啊，门牌咧仲写住 LU， 咁即系佢前度女朋友个英文名嘅。 阿 Lu 咯， 系啦，阿 Lu 嚟嘅。 哎呀，影响力几大， 好犀利， 去到国内都有影响。 竟然咧，佢个博物馆一开咧，佢话已经收到全国咧各地咧寄嘅嚟300多件嘅失恋物品。你估当中有啲乜嘢？ 我首先想估咧，其实佢有个名嘅咧，成个博物馆。如果俾我咧，我就將佢改做 X 妙思淫咁樣。 係啊， 係啦，呢個 X 又可以當係前度，但又好似 X 戰隊咁樣咧，即係交叉咗佢啦，一刀兩斷啊咁樣。 唔係喎，佢唔係想你同一，即係雖然係一刀兩斷，但係佢唔希望，即係佢唔係有呢個一刀兩斷。 但我哋成日講個 X 咧 ，X factor 咧，即係話佢一啲未知啊，一啲變數咧，可能呢個都係你人生裏邊嘅一個 X factor， 係一個變數。 好多代表啊嘛。 係啦，好啦，咁有啲咩咧？舉例聽下先。 估下。 衫裤 有 实有啦， 吓嗱，讲紧前度嘅内衣裤， 哇，连内衣裤都有啊！ 喂，咁你好亲密噶 嘛？ 可能有机会， 咁咪会俾人哋见到咯。 故事系咩咧？即系呢一件内衣裤， 大家望下呢两条内衣裤，哇，一大一细嘅，冇错，我识佢前系呢件，识佢后系呢件， 所以未分咗手咯。 唔系啊，可能系有啲情侣装嘅，咁你唔知噶嘛，系咪先？ 唔系，我就因为佢就话每一个故事都系独特啊嘛，我就想 佢就冇讲，即系冇讲晒 故仔出嚟， 每一件寄过嚟嘅 明信片，我觉得一啲书信啊嗰啲一定会有， 系。 书信有， 系啦， 戒指啊，即系嗰啲叫做首饰类别咯，一定 有 嘅。有 婚戒有，系啦，车票有，譬如可能曾经何时我哋第一次一齐去旅行啊嘛，系啊，有个车票啦，咁啊，仲有嗰啲最近啲女仔成日都会手织一啲 handmade 嗰啲嘢咧，嗰啲 手 作 物啊， 手作嘅物品，譬如可能冷衫、颈巾嗰啲咁样就有啦。咁跟住佢话咧，婚纱照片都仲有，因为有啲离婚噶嘛。系啦，咁咧跟住就系 请帖啊， 请帖就未有，咁咧佢话咧仲有嗰个叫做验孕棒都有， 哦，呢个就劲啦呢个， 因为就系嗰阵时发现佢哋分开嘅原因，就 系 佢啦， 明明我有几个月冇喺香港， 系咯， 点 解会有个 positive 喺度嘅？ 系啊，咁佢就话咧，直至咧希望咧，即系每一件物品咧都可啊，可唔可以令到你回想翻嗰段感情嘅啲嘢咧，啲故事咧？咁佢话咧，好多人都参，即系就算系拍拖嘅情侣啊，唔系净系失恋人啊，佢拍拖嘅情侣都入去参观啊。 但我等呢个男仔担心啊，即系我觉得佢好难揾到一段新嘅关系。 点解？ 喂，你对你个前度啊眷恋到咁紧要， 佢净系开间博物馆， 开一个博物馆，咁啊，任何一个女士啊都会觉得你系咪未可以即系将之前嗰 段情 系啦放低到啊？我觉得我戥佢有啲担心。 唔会唔会，如果我系其他女伴嘅，我只会问佢一个问题嘅啫。你其实仲有冇钱开多几间博物馆噶？ 有 嘅，我哋一齐 系都成百万啦。 如果你已经冇晒钱嘅，就拜拜啦，系啦。 喂，佢话咧，即系嗰啲博物咧，即系嗰啲物品咧，可以摆到免费嘅。佢话如果你段感情系可以重拾翻。 翻嘅，欢迎你攞翻走，我哋都欢迎你攞翻走，希望有一日你可以攞翻走。 其实谂到几准， 当铺咁样，呢个 OK 喎。 又唔系当铺， 唔系你可以赎翻佢啊嘛。你望都望佢有机会赎翻啦。 系啊系啊，佢话都希望你可以咧攞翻个物品咧，从即系和好如初咁样咯。 系 啊，佢真系对于爱情咧，好有。即係好有幻想， 咁佢係九十後，我覺得咧仲後生，其實 OK 嘅。反而我諗緊咧，一啲咧拍緊拖嗰啲情侶咧，望住呢啲博物館咧，個心裏邊會諗啲咩咧？即係就好似佢不停喺度提醒你咧，其實有機會散嘅，有機會散嘅，咩都有機會散嘅。你唔好以為而家冇機會散啊！ 佢話入去嗰啲情侶咧，會覺得咧， 即係更加珍惜啊嘛。 睇見係啦，因為啊，原來都有好多人都分手，都失戀喎。咁佢話：我哋都更加要珍惜㗎。 啲情侶一路睇嘅時候咧，就話：阿強，我同你講啊，你唔好攞條 lace 底褲出去啊。 係啊，如果係嘅咧，攞條靚嘅，唔好條穿窿嘅， 可以洗乾淨先啊！講到明啦，真係。如果我今晚唔喺你度過夜㗎， 我哋傾定下次，唔係如果有機會嘅，唔該我哋件啊，我哋叫做摆喺呢个博物馆嘅一件物件，你唔好摆其他啦。 嗱，你够胆攞我条 lace 底裤出嚟，我攞翻你 嘅咩啊？ 嗰啲嘢出嚟噶？ 咩嘢啊？ 你知啦，我帮你嗰个计时器啊 ，timer。 台通识六十秒， 各位手足，我哋工地成日都有好多挖掘机移动同埋泥头车出入，大家都要留意安全啊！ 知道，我哋嘅工地必须要规划好行车路线，同埋提供指定嘅行人道路，同时要有效围封挖掘机操作范围，仲要展出告示，禁止任何人进入呢啲地方噶。 除此之外，泥头车同挖掘机有大噶，盲点又多，有需要可以喺呢啲机械上面安装视像装置。例如显示屏同电视摄影机，又在工地设置交通信号源，以及安装广角镜改善视野。 俾司机同操作员留意附近嘅情况。 作为操作员同司机都必须要保持警觉，留意周围嘅情况。工地嘅管理层仲要为佢哋提供足够嘅安全训练，而且提供督导人员在场监督，确保安全施工添。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陈德信、梁学希。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咁我哋都好信就有图有真相㗎。係啦，咁但係大家亦都知道喎，有图有部分真相㗎啫。 而家更成日都会话跟车太贴㗎嘛，有图唔代表系事实嘅全部。 嗱，譬如呢你喺 Facebook 或者 IG 睇嘅一啲相啦，如果佢唔系嗰啲咩叫做新闻图片，即係佢咪同你讲话、有个咩示威游行或者咩严重意外嗰啲呢，纯粹分享下自己去边度 high tea 呀嗰啲相嘅话呢，你会唔会就唔太要求佢要全面准确啦。 即系个样有冇执过啊？啲嘢食系唔系？ 唔系啊，即系 图文， 即系譬如举例，可能好好 去兜巴星嗰度，佢饮嘢。 系啦系啦，即系譬如可能佢系攞住杯咖啡杯喺度饮嘢啦，但系原来咧真相咧就系 佢其实只 系茶餐厅，或者其实佢坐喺兜巴星，不过咧系喺人哋嗰张咧食剩嗰张台度咧，求其拿住人哋个杯就扮自己噶，呢啲系无伤大雅。 哦，当然咯， 呃人嘅， 不过你都会觉得呃人嘅，系啦， 但系都唔关嗰时，唉，你啱 啊， 唔系佢呃你，唔系佢呃你 like 㗎嘛，因为佢摆上 IG 咩都好呢，其实佢就係想你话，哎，我俾个心心你好开心。 认真你去俾个 like 人哋呀，你係咪真係真心话嘩真係好好喎， 真 係真 係会㗎。 咪我即係话睇自己嘅心态 喎。你有冇见过啲人喺 IG 俾 like 呢嗰个速度係点样㗎？ 系 我有成日及到人㗎。 啱啱咪啱啱嗰人 po 就即刻有 like。 唔係 因 为我係点解会见到人呢，我搭地铁呢我都话而家啲人嗰部手机举到好高又好大㗎嘛。我望住上次呢，总之一个普通人呢佢就咁立住个手机咧，系咁碌啊嘛，睇到 IG 咧，佢快到咧，好似人哋咧，即系嗰个六合彩个轮盘咁，转转转转转咧，佢每见到一个停一停就 揿、like ， 每见到一个就停，每见到一个就揿一下噶啦。所以其实你话究竟有几咁深究咧？嗱，今日咧，嗰、那个所谓 IG 涉嫌造假事件咧，就系、是、你嘅英国皇室啊， 哦， 你最中意嗰个家庭啊，阿亨利啊， 哦，做咩啊？ 系啦，亨利大仔定细仔啊？ 细啊， 细仔啦，熟到爆炸啫，系啦，系啦，亨利 佢后母啊。 咩啦？ 阿米拉咯， 系啦，我特登要你讲一次。 咁话说咧，呢、這个阿亨利咧就喺佢哋皇室嘅 I G 嗰度咧就话啊，因为原来早嗰几日咧系地球日啊。咁咧，本年到地球日，咁咧有一个主题咧，就话保护嗰啲野生动物，与野生动物咧就即系共享咁样。咁咧佢就响应呢个号召，佢就咧将好多张咧佢过去几年咧喺非洲度咧拍摄咗一啲咧好犀利嘅大自然嗰啲图片咧，就摆上 I G 度。咁包括啲咩咧？包括譬如话咧。影住咗咧，有一隻獅子隻眼好近距離影住佢個眼球，喺眼球洞咧，仲依稀好似望到佢樣咁樣嘅。咁跟住咧，又亦都近距離咧，影住有一張咧犀牛挨住喺個欄杆度咧，好悠然自得咁樣咧，好似喺度咧即係唞涼啊、休息啊咁嘅相。係啦，而其中咧一張咧被最多人攞 like 嘅相咧，就係有張大笨象，真係咧有曬長牙咁樣咧。咁然後咧，亨利咧就喺佢面前企喺佢面前，一隻手就。顶住佢只象牙，系啦，即系个感觉咧，好似系佢一只一个人咧就顶住只象咁样嘅，咁然后咧另一只手就咁普通咁样垂低咗，好潇洒咁样，单手挡住只象，哇 ，Iron Man 咁样嘅，呢张相都好震撼，啲人话 震撼， 犀利，你自己一个人顶住张只大笨象咁样， 好啦，但系其实。唔知道啊，因为佢系亨利啦，点会有只大笨象谂住去即系要？ 唔系佢喺野生啊嘛，唔系叫袭击，系啦，即系 即系 总之佢有张咁嘅震撼嘅图集啦。好啦，咁但系佢最后出咗嚟咧，就俾人就话：喂，唔系、啊、老细，你讲清楚好啲、啊，系事实，但系唔系事实嘅全部嚟嘅、啊。 咁即系咩咧？事实嘅全部。 咁佢自己讲乜嘢啊？ 佢冇讲乜嘢，佢就譬如影张相咧，就影住佢顶住咗嗰个大笨象啦咁样。好啦，咁点知佢话有知情人士就话啦，亨利啊！不如你将嗰张相咧就唔好 cut 咗一半啦，你试下将佢放长晒佢啊，咁样 系咪假噶？ 唔系，系真嘅。嗱，睇下你觉得有几介意啦。 即系 cut 咗一半嘅意思，即系侧边附近嘅嘢咧就 cut 咗 图，变咗咧就焦点就净系大笨象同佢。 系啦，咁但系其实嗰张全图系点样嘅咧？就有啲嫌仔就放咗张原图出嚟，真系离晒谱啊！真系。系啦，张原图咧原来就系咧。 大笨象有几多只脚噶？ 四只啦， 系好叻啦，两位同学，系啦， 点啊？ 系啦，佢头嗰两只脚咧喺 I G 度系见到嘅，就咁企咗喺度啦。但原来佢后面两只脚佢 cut 咗喎张相， 咁系咩啊？ 后边嗰两只脚咧，原来咧就攞两条绳咧，啱啱好绑实咗嗰两只脚， 即系拉住俾佢向前。 系啦，其实嗰只大笨象咧系受到控制嘅， 哦、 即系话佢唔系一只咧叫做奔放天生嗰啲叫做自由型嘅，佢系真系唔会向前冲啦，同埋佢系有人喺度睇实佢咯。 咁但系咪先？咁但系亨利。有冇 cap 到啲乜嘢话自己咩？哎哇！我用力挡，系咯，佢冇写嘢噶噃。 但系佢展示出嚟嘅嗰种， 即系话自己好似好劲。 起码对于我嚟讲，最大嘅分别系嗰只动物系有冇俾人哋控制住。 冇错啦，因为你就咁睇嗰张相咧，就净系见到佢好潇洒啦。好啦，咁你话呢个算唔算造假咧？咁其他嗰啲涉及啲咩咧？譬如影住嗰只狮子，仲要系男人嗰只，系啊，狂诶雄性狮子只眼。 Lion King 啊， 系啦，头先我哋见到哇好劲，咁原来咧啲人就话。梗系啦，你咁近影到隻眼，点解可以影到呢？因为嗰时只狮子就打咗麻醉针，佢哋因为准备有动物大迁徙，所以佢就可以喺人哋咧， 即系瞓到 反眼啦，就系反眼嗰下就影咗佢隻眼， 就影低佢啦。 佢连环拍啊，睇下拍咗有冇眨眼，同埋嗰只象又被绑住咗，所以其实安全嘅都。 咁嗰只犀牛亦都因为咧拍咗麻醉针咧，准备上车咧，咁佢梗系不省人事咧，晾咗喺嗰度。 借个位嚟喺度， 喂，佢就影住。 我都秒嘴，搞到自己好似一个英雄咁样，但其实嗰啲动物咧， 佢冇话佢英雄噶，佢话我影到啲野生动物相啫嘛。 喂，咁原来全部都做咗手脚，我都影到啦咁。 唔系事实嘅全部，你影唔到。 点解啊？ 你唔够高。 我唔信。 影唔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黄大仙一条连接蒲岗村道同凤德道嘅行人天桥嘅升降机故障，当时喺升降机内嘅七人被困，其中一名83岁嘅婆婆不适，送院治理。事发喺朝早近10:00，升降机嘅电表箱突然冒烟，令升降机暂停运作，初步相信系过重同埋零件过热导致事件。医学会计划再微调豁免海外专科医生实习要求的方案，今日内会向医委会提交。医学会副会长林哲元表示，在最新方案之下，在公立医院卫生署和大学工作的海外专科医生通过执业试，再完成18个月临床工作之后，就可以向医委会申请豁免实习，有关临床工作的定义会删去住院字眼。林哲元说，只要医生所属的部门证明有关医生所做的工作等同于公立医院的临床经验，就可以递交至医委会审批，最新方案留有很大空间给部门决定。他又说，有限度注册和全面注册最具体的分别是，全面注册的专科医生能够私人执业，因此要保证有关医生有足够的临床经验。有报道指，预计出年落成的东九文化中心发现螺丝帽和钢筋被验出质量问题。民政事务局局长刘光华回应说，刚刚知道有关情况，政府高度重视，康文署和建筑署会紧密商讨。至于会不会因为施工质量问题引致要延迟落成，以及是否要更换物料供应商，刘光华说，政府一方面重视工程是否准时，但更重要是安全问题，因此会责成两个部门尽快处理，和承建商了解情况，包括索取图纸等等，再作决定。在北京，商务部副部长兼贸易谈判副代表王秀文表示，商务部会继续促进外商投资稳定增长以及高水平对外开放，并会同相关部门研究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具体措施，期望今年上半年公布新一轮负面清单，扩大外资准入领域。王秀文说，外商投资法出年生效，内地正在制定配套法规，落实具体原则，制造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市场环境，杜绝强制技术转让，加强运用外商投诉机制，即时处理外商投诉。他又说，商务部正制定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说明会提供投资优惠的产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三雨势有时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19点，升214点，成交金额4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24点，跌5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9.6升5.6，中国平安93.85升0.7，新洲国际103.3跌2毫，华夏沪深346.5升3.5，建设银行6.95升4仙，恒基地产48.7升5毫。中国铁塔2.14跌0.7，南方 A 5015.26升3毫，小米集团11.82跌2毫，银河娱乐60.7升1.8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4，日元11.62，瑞士法郎1.019，澳元0.706，加元1.345，新西兰元0.668，人民币6.733，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16。港金现价报12,022元，升34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5.65美元，卖出1,285.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听讲教育局会有个多元出路资讯 show， 啱晒中学文凭试考生去睇。 展览有30多个摊位，介绍副学位同学士学位课程、职业专才教育、艺进文凭课程、自资课程资助计划同埋其他有用嘅课程资讯平台，仲有升学同就业讲座添。 几时举行啊？ 5月3号同4号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免费入场嘅。 心血管疾病、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癌症、 糖尿病 吓、啊， 做咩啊？老公，你发噩梦啊？ 个梦好恐怖啊！我梦见我老咗，周身病啊！ 知惊咧，唔想咁样就要有健康嘅生活习惯，每日最少食2份水果、3份蔬菜，唔食烟，唔饮酒，要喐多啲，咁就可以预防80%嘅心脏病、糖尿病同埋40%嘅癌症啦。 哦， 唔好净系我，听朝起身同我一齐落街跑步啦。 知道。 赞赞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今日讲一啲帮动物啊、救动物啊，或者你觉得对啲动物好有爱心嘅义工啦、街坊啦、朋友啦，咁啊其实都反应好热烈噶， 好热烈。 系啊，我哋网上面都揾多啲资料咧，都好值得同大家赞一赞嘅，真系。 系啊，譬如咧，我哋嘅同事，我哋新嘅妹妹阿鱼啊，佢帮我哋做咗好多资料搜集啊，唔该晒阿鱼，而家咧都打紧电话俾我哋嘅听众啊吓。咁啊，如果大家咧想继续打嚟赞嘅话咧，1872388，欢迎大家打俾我哋嘅。其中一个咧，佢揾咗嘅资料咧，就系话喺纽约啊，有一个咧系。患有过度活跃症10岁嘅男仔啊，佢咧即系佢本身就过度活跃症啦，但系咧佢就筹款去医翻佢自己嗰只狗啊，而佢咧更加咧系变卖晒自己嘅玩具，开头咧就希望可以有足够嘅金钱啦，帮佢只狗仔咧去医病嘅，即系你谂下，其实呢一样嘢你已经会见到啊，帮人。边个系帮，边个系被帮、 嗯？ 其实动物同埋人嘅关系咧，有少少系互相帮助嘅。 即 系首先嗰只狗咧，就变成咗呢个男仔一个心灵嘅伴侣咯，可以咁样讲。佢哋一齐相处好开心。但系当呢一位咧有过度活跃症嘅男仔咧，见到佢自己嗰只狗仔咧有病啊，佢就用尽所有嘅心机去帮手医佢，因为佢觉得咧呢一只咧根本就唔系一只宠物嚟嘅，系佢自己嘅一个好嘅朋友，系佢精神上面嘅支柱啊。而咧后屘咧佢即系变卖。卖咗玩具啦，都唔够，佢咧就发动呢个喺网上面嘅众筹啊，有好多人帮佢啊，令到嗰个咧即系需要嘅钱咧，比佢本身需要嘅系更加多添啊！咁、 哦 okay, 你会见到咧，即系啊，其实互相帮助嘅都可以咁。 系啊，呢度有一个咧系香港嘅，你几得意啊？佢话咧系一个即系80后嘅货车司机，叫阿徐仔啊。 系， 佢话咧佢就带咗猫出街啊，咩带咗猫出车啊？咩意思咧？佢话咧佢之前咧喺个朋友屋企度咧就佢哋生咗斗猫啦，咁啊。好多时候都会即系送俾一啲朋友咧，可能有心领养嘅话咧，佢话咧就嗰阵时见到呢只猫咧啱出世个样咧， 即係你知啲小動物一定個樣好可愛啊，或者即係眼都未擘大咧。佢話深受震撼啊！有一種咧就話啊，生命啊，究竟貓仔點嚟嘅咧？咁等於當佢領養咗呢只貓咪仔之後咧，佢就話咧好想咧成日帶住佢出街，感受多啲咧呢個世界，同埋訓練下佢個膽咧。咁佢揸貨 van 噶嘛，佢就每一次出車咧都會帶埋佢咧喺個車度開工咯。咁佢話咧同只貓咧就一齊即係每日都開工收工，甚至乎咧每一日咧會因為咁樣咧而提早即係收工咧，就同佢一齊即係照顧下多啲。咁啊，即係其實嗱，佢呢個就唔係話佢有咩病咧嗰種照顧，而係真係好想同佢一齊咧即係互相感受一下世界。 因為成日都話咧啲停一停諗一諗養寵物係咪？即係話如果你冇乜時間养佢嘅时候咧，唔该你真系停一停，谂一谂，唔好谂住翻去同佢玩两下。哇，其余十个钟头都佢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啊，即系一直喺屋企咁样，唔啱嘅。 取仔嘅， 一直带埋佢出去吓。 系啊，我头先讲嗰个纽约嘅男仔咧，其实仲有一件事件嘅，就系、是、有一次咧，呢位男仔咧吓，佢癫痫症发作啊，就系呢一只狗仔 安抚佢， 安抚佢，发现佢话翻俾呢一个男仔个妈 妈 知啊，先至去帮到佢癫痫症发作，唔识话俾人哋知十岁啫嘛，咁 好费咯，咁同嗰个主人咁。 但如果讲咧，动物嘅照顾者，我第一个真系要喺呢度人人赞我，我赞人人。 吓， 我想赞下我爸爸。 系， 因为咧，你知啦，即系我有阵时工作嘅时间都好长。 咁啊系。 其实逢一星期一至五咧，我爸爸就而家呢个钟数咧，佢应该听紧收音机嘅，同埋佢应该咧就同阿 Molly 公主去做 work 嘅。 哎呀， 佢每一日都会喺大埔去到香港岛咧帮手照顾 Molly。 好好啊。 呢一排工作忙咧，佢甚至会陪到 Molly 咧六点钟，因为我翻唔到佢喂佢食饭，工人姐姐又放。 系啊，呢个伯母啊， 喂埋佢夜晚嗰餐，跟住佢仲话唔使噶，我可以陪到你翻嚟为止噶。我话唔使，你翻去陪妈咪食饭啦。但系即系呢个就系一个宠物嘅照顾者。但系其实我爸爸未接触 Molly 公主之前咧，佢系怕狗噶。即系我估，因为我今日睇到一个报道就系话咧，香港嚟紧会开放多啲嘅公园，狗都可以进入啦。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学习相处，系人同埋动物点样去相处啊，共融咁样。即系我觉得我爸爸一个几好嘅例子嚟噶。你由开头惊。到咗慢慢適應咗，仲變咗呢個堅係一個孫啦。 係啊， 係啦，我哋有手信，我冇手信噶嘛，我秒嘴嘅。 阿永安會買嘢俾阿 Molly， 唔買俾阿祖嘅。 係，但係跟住佢媽媽咧，下個禮拜就打嚟人妻噶啦。係 啦， 我老公而家走咗去唔知邊度，冇翻嚟陪我。 OK， 喂，打1-7-2-3-8-8，咁啊，你有冇一啲可以讚賞別人嘅經歷咧嚇？ 好， 聽一聽先，你係邊個？馬先生 ，Hello。喂 ，Hello， 喂， 咦，唔系喎，你系边位啊？ 早晨， 系， 我系边位？ 谭小姐啊， 系啊，谭小姐， 好，请讲，请讲，系， 系，即系而家讲啦，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而家已经喺呼出快云嗰度噶啦，系，你讲啊， 系啊，系啊，我系赞扬我个女嘅， 好， 因为佢通常喺街咧见到雀仔啊狗咧，佢不论一切都好救佢嘅， 嗯， 咁啊，有两，其实呢。个礼拜咧已经发生咗两单嘅啦，咁佢讲上个礼拜啦，因为上个礼拜日咧，我哋就去咗睇戏，就喺街咧就见到一只雀仔 B B， 应该就喺上面，唔知佢个巢啊定喺边度跌咗落地下嘅， 哦，系， 就失缩于一角咁样啦，即系好惊啦，咁咧。其实佢父母咧就喺头顶，即系大约二楼度咧，成日夹住佢噶。 系， 我见佢父母咧担住啲嘢食，偷冇人嘅时间咧就落地下喂个 B。 嗯， 咁跟住咧一有人咧佢又飞翻上去咁样。 哦，系。 咁我哋谂啊大镬啦，因为我哋见到个雀巢就喺二楼嘅。 系啊，你哋点摆翻只 B B 上去嗬？ 嗱，咁我哋已经报晒咗几个钟㗎喺嗰度求救㗎啦、 啊、 打去1823都救唔到啊。 嗯， 咁点样呢？咁我哋周围諗办法，我哋我个女入咗个 good 度嘅雀仔，咁佢就教我哋搵箱啦，我哋周围搵箱喎、啊。 係。 又搵啲佢哋飲得嘅水啦咁样。咁样跟住周围搵，跟住求救，咁跟住呢就啱啱个 good 嗰度有个朋友咧都两三个钟头后师过嚟嘅，咁啊见到咁佢话点咧？我哋话不如摆翻佢喺一楼嗰啲骑楼底啦，因为我哋唔够高，又唔知点。咁佢话有冇梯？我就及到对面咧有人装修嘅，就问佢哋借张高梯可以去到二楼嘅。 吓，但好高啊都。 但系你喺街边，你喺街边咪搭条梯上爬上去？ 是啊，嗰啲人字梯呢，即 係 装修嗰啲啊。 跟住呢， 咁我见到咁咪走去借，咁嗰、那个帮手嗰个男仔呢 即係我個女就喺度看住佢曬咗幾個鐘㗎啦，即係戴曬手套啊，幫佢保暖啊咁樣。咁我哋借咗同梯，咁啊男仔始終好過我哋擒啦，一路一亂。咁佢就擒咗上去，擺翻去，落翻嚟還咗梯，但係又唔得，即係又驚人哋會推翻落嚟，嗰度有個窿咧。咁我哋又試再借個，再將佢撥埋一邊咧。咁啊撥埋咗啦，那個 B 咧。就擒咗出嚟，咁嗰两个父母就好开心喺佢侧边陪住咯。 即系你哇，好犀利喎！首先好感动喎、 啊，系啊，真系好感动、啊。 系啊，你哋 晒咗，我哋就嚟呕啊，晒咗。 知道 我 知道、啊。 好犀利喎！同埋第二个咧，你哋其实唔系净系得个爱心啊，你哋有知识噶，因为你哋仲会判断到，譬如话当下点先照顾佢、保暖啊，或者攞伤。 因为佢有群组，佢睇到点、样去帮助呢个受咗伤嘅 B B。 同埋仲会观察到，就算个雀巢喺上面，都惊佢会再拱出咗少少咧。好厉害喎、啊！真系咁，嗰个地点系大概边度嚟噶？ 嗰度咧就系、是、青山道嘅， 嗯， 丽新商场对面嗰边咯， 系 旧楼嗰啲咯。 哇！ 啊，咁我讲多单啦，我个就啱啱早几日星期日嘅，咁咧我哋揸车 吓 喺条马路度，咁见到一只白鸽，但系嗰啲白鸽咧其实叫做斑鸠啦， 系 咪？咁佢喺路边飞出嚟，但系飞得唔高嘅。咁佢咧就弹下弹下，我哋觉得佢好似受伤，咁、我哋打四火灯。我女咧就飞奔过去抱起佢。 哇！ 咁啊谂住救佢，摆喺佢通常佢好恐怖噶。我个女喺就算揸紧车咧，行下，即系喺安全情况下，见我哋都会停低，将啲嗰啲斑鸠咧喺马路中间。捧落花槽救翻佢咯， 系系、 哦，因为有啲雀仔系咪真系会咁样， 即系 入马路受咗伤咁样噶？ 系有啲会噶、 okay ， 有啲我睇过喺我前车都碌死咗一只啦，我都好惊啦。 明白。 咁早几日嗰只咧就系、是、救咗佢，咁我谂住摆喺花槽咧，即系问嗰啲 good 嗰啲人讲，佢话等佢唞几个钟咧应该好翻啦。咁到朝头早我哋再去睇佢，佢可能。真系唔系好舒服啦，松起晒啲毛，咁、我哋又周围揾伤啦，抱起佢啦，又周围揾即系又即系保抗力加水啦，啲雀友咁样教， 系 咁、我就翻屋企咧，就攞条毛巾俾佢又保暖啦，执啲树枝俾佢找住只脚，即系企得稳啲啦，喺纸皮箱企唔稳噶嘛，咁佢可能越嚟越辛苦，可能真系 挨 唔到啦，系啦，咁、我女企咗几个钟噶啦喺家，因为我当时有事做咧，我又走咗去，佢又看住个雀仔，咁啊见到有个雀友行过，咁啊问佢攞啲粮啦，即系俾粮啦，我哋好似乞儿咁，你可唔可以俾啲粮我喂佢？咁啊喂佢饮水食嘢啦，咁啊歇咗个零钟咧，可能唔得啦，佢真系。口抹抹啦，好似唞唔到气，咁后屘系走死咗啦。 哦， 咁我个女咧就周围行，周围啲山边揾咗好多地方，揾咗成两个几钟头， 系 揾地方撞咗佢咯。 哇！你个女系真系 爱心大使， 爱心大使，大使，同埋我觉得要赞埋你呢个妈妈。 系啊，你都系即系唔阻止佢，仲一齐协助帮助佢。 系啊，因为唔系个个父母可以理解到噶嘛。一阵如果觉得话阿女唔好嘥时间啦，或者走啦，咁你就即系好难有咁样嘅即系故仔发生噶啦。喂，多谢晒头先阿谭小姐， 系 啊， 真系好好啊，全家人都好心地啊。 系啊， 唔系佢除咗即系唔系话去救佢，可能劈埋一边啊，佢净系真系救到佢啊，吓 系唔放弃嘅， 真系。 好，再听下个听众吓，马生 ，Hello， 马生， 系你好啊， 你好啊，风骚快活人，人赞我， 系，我想赞下咧，一啲唔理自己嘅不停咁付出嘅狗场啊， 系， 系啊，同埋一啲好有心嘅医生，咁啊会帮一啲狗冇资源嘅狗场咧去做一啲义诊。 咦，你系咪都有帮过手啊？你系咪都熟悉佢哋？ 其实咧，我系嗰啲狗场嘅建场嘅义工嚟噶。 系、 其实啲狗场成日都会俾人逼迁啦。 系 咁逼迁完之后咧，都需要一个新嘅地方去标划翻一啲可以遮到太阳、遮到雨嘅地方俾佢。系咁，我哋就咁我之前就系、有个嘟嘟盟啦，咁啊有个组织啦，咁就。带咗我入去呢个环境，跟住然之后去帮一啲狗场去建场嘅。 哦，咁你自己 而家都系接住咁样系继续去做咯。 你做咗呢类型嘅义工几多年啊？我想问下马生。 两三年到啦。 系，我谂你应该都会睇到唔少感人嘅故事，所以你先至会继续做落去嘅，系嘛？ 其实我觉得最感人嘅系一班人系唔会去理嗰、那个自己嗰个利益同埋自己嗰、那个 嗰啲回报 休息时间， 系 不停系咁去付出。 系 啊，因为如果你话我最感动咧，就系、是、见到有一个狗场，有两公婆去照顾七十几只狗，咁、那个先生又要去翻工，咁、那个太太就一直喺个狗场度咧，为七十几只狗又要飲食啊，又要清啲大便、大小二便啊，仲要同佢冲埋凉。 系 咁、那个重点系佢冇去到同人哋去 籌款 過任何人捐款喎、 哦，係係係。 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我反而我係好渺小啊。 嗯，明白。 雖然話我好似我幫佢喂起咗個地方啊 ，build up 咗個地方俾佢哋住，但係哇，我覺得 佢哋係無私奉獻咯、 啊，取替唔到佢哋。 係 啊， 無名嘅英雄啊！ 好希望係我想借你個節目有少少呼籲啊。 好 好好。 係啊係啊，我想呼籲一下咧，其實咁多位義工咧。就算你哋同狗場嗰個管理者有啲乜嘢理念上唔同，咁我都希望係傾咯，而唔係話擺低咗就走咗去，因為其實多數個狗場 build up 咗，咁可能個場主都係見到啊有咁嘅幫手嘅人數，先至可以容納到咁多隻嘅小動物。係、咁去到尾啦，你拍拍個 pat pat 走咗啦。咁、那個場主都要繼續去管理㗎嘛，但係調翻轉就會變相就好吃力之餘又未必做得好件事咯。 明白啊， 明白啊， 都仍然即係需要有啲人幫手咧，先可以維住。你諗下，一個太太點可能即係喺咁多時，即係一日得嗰24小時，佢一個人照顧七十幾隻動物喎，嚇。 係啊，多謝曬頭先其實佢自己都應該值得俾人讚 啦， 馬生。 馬生你都應該讚你嘅。 係啊，休息一陣，我哋翻嚟繼續聽大家嘅電話。 无伸出他臂弯，红罗上他的笑眼，理智忐忑开了餐，如回南时习惯，闭眼想休息片刻，你背影闪于我眼，愿望想一起进餐，迎接急升气压。形象冷静似壁画、小鹿心乱困，细听水花的摇篮，是你轻声的闲谈，那看不清的容颜，那人是你吧。这秒风吹春雨洒，转眼金圈高住挂，你意思总急转弯，如回南时习惯，如雷展开手片刻，难却紧张的节拍，要我冲破几多关。像冷静似壁画，小鹿心乱困， 小鹿撞树记啊，佢系黄贤啊，电话号码18723888啦。今日我哋听啲同啲动物咧好有关系嗰啲朋友啦，可能你有帮过佢哋手嘅，咁啊睇下你又会唔会可以打嚟咧赞赞佢啦吓。好，电话旁边你系边个 ？Hello。 阿 Ann， 喂， 系你好啊 ，Ann， 系啊 ，Ann， 系啊，人人赞我啊，赞人 位啊， 你好啊， 好仔， 阿祖， 阿祖， 系你好啊 ，Ann， 有咩想赞嘅你今日？ 冇啊，我咧，我系无意中咧就识到有位即系朱姑娘，佢系一个狗场嘅佢主持人啦，佢系冇政府资助噶， 系 吓，咁同埋一班义工啦。 阿妹啦、阿叮当妈啦， 嗯， 一班义工好有心咯， 系， 佢哋系全部都系收养嗰啲流浪狗嘅， 系， 咁咧我自己咧就有养开狗嗰阵时，咁养，因为就特别情形咧，我就唔可以养啊， 系， 吓。咁就人哋介绍咗我，咁我两只狗咧就去朱古良嗰度寄养啦，就我就要俾生活费啦，因为我系寄养噶嘛。 系系系。 咁但系佢嗰啲流浪狗咧就冇人资助，系佢哋自己啲义工啊出钱出力咁嚟照顾啲狗咯。 系。 咁都有几十只狗，咁我个地方系个朱古良自己， 嗯， 爸爸以前系做厂嘅， 嗯， 咁一个地方喺竹位。上水马草垄村嗰度， 系系系， 啊，咁平日咧就朱姑娘自己照顾咯， 嗯， 打扫啊，喂狗啊，咁系假期咧有啲义工帮下手， 系， 咁即系我要表扬佢哋咯，好有心，好有，即系全靠有佢咯，我嗰两只狗就唔使俾人哋人道毁灭咯，咁， 嗯， 养到有一只已经百年归老啦，有一只而家仲喺度养紧咯，都十几岁啦。 但就比较难再搵人，啊，即係你话 因为 营养 呢啲狗老 狗就难啲 㗎。同埋係糖狗嚟㗎。 知道 即係啲人呢会嫌弃囉，唔会同你接收，但係朱姑娘唔会囉。佢嗰啲流浪狗全部都係即係佢见到好凄凉啲狗，佢会执攞收返嚟养㗎，好即係好有心囉，佢哋一班义工即係唔知点样多谢佢哋呀。 嗯， 我所以要打电话嚟赞扬下佢 哋表，明白， 好啊！我估咧，朱姑娘同埋一众嘅义工咧，一定会收到呢个信息噶啦。 系啊， 系啊， 多谢晒， 多谢晒你嘅电话。 系啊，不过我谂咧，即系可能你要答谢呢啲义工咧，除咗你话咩身体力行去帮佢哋手之外咧，其实可能大家尽量就真系 暂时 咯，暂， 啊， 时咯，因为嗱，即系可能你有一百个原因啦，好艰难啊，养唔到咁样咧，咁但系佢哋嗰个狗场咧，点解会有咁多嗰啲收容咧？好多时就系因为养唔到啊，流浪啊，诸如此类。是啊， 我哋网上面都有个听众留咗个言，因为之前我哋都讲到啦，即系今日嘅新闻啦，浪社嗰边啦，即系有啲嘅动物就过咗身咁样嘅。咁咧有一位嘅朋友咧，佢就话佢曾经咧，其实喺旧年十一月嘅时候咧，都帮佢做过义工嘅， 嗯， 即系嗰个地方做过义工嘅。佢见到咧，即系而家咧，即系出咗事嗰位场主啦，就系，佢觉得系一个大好人嚟嘅，即系做过好多好多好对狗仔好好嘅事。不过唔知系咪心地太好啊，所以咧有阵时咧不停去接收一啲外面独立义工嘅求助啦，就将所有狗咧带晒翻去，变咗咧 就 承受唔住个压力咁样。咁啊，今次呢位嘅听众同我哋讲咧，即系另外一边嘅谂法咯，即系佢都会话冇得否认嘅。今次真系错得好紧要噶啦，但系即系究竟有阵时帮人啊，你有几多能力去点样去帮咧？呢个都好紧要。 即系爱心就有啊，但系能力咧原来都唔够嘅。咁但系佢又即系冇揾人就帮手，咁即系咁唔知点，即系唔知点处理就会变咗出事咯。 未必系 好心做坏事啊。 系啊，有阵时佢哋未必系即系要求取更加多嘅善款定系点样。即只不过净系想帮啊，但系能力有几多可以帮几多咯， 好，再听下一个听众。Hello， 你系陈小姐。喂 ，Hello， 系你好啊，陈小姐，风吹发汇人， 人人赞我，我赞人人。 系啊，我其实想赞我系福利会嗰边噶曾小姐噶。 系 系， 因为其实我一路其实都接触好多狗场嗰啲义工嘅。系啊，咁佢但系咧，因为我。但佢真係咧，自己嘅問題，自己用自己嘅錢啊，自己嘅能力啊，去做義賣啊，同啲狗去出領養啊，甚至收到嘅錢咧，真係狗場佢好事，狗場佢都有去幫助嘅，係，但係咧佢就佢幫助就係幫嗰啲所謂獨立義工咧，去喂流浪狗嗰種啊， 係 係係，佢就去供應嗰啲物資俾佢嘅， 係。咁就唔係話即係提供一個地方俾佢住嗰種， 係 係唔係？但係因為其實有陣時咧，落嗰啲所謂我哋叫浪浪啦嚇，佢有陣時去狗場未必開心㗎， 因為困住咗， 係。但係其實如果有一個獨立，即係有一個人按時按候喂佢乾乾淨淨啊，唔係話留低啲垃圾嗰種啊， 係係係。 咁其實佢喺嗰度反而仲好㗎， 係 因為佢始終係習慣咗野外嘅生活啦，無端端變成咗一隻寵物俾人哋飼養，本身就唔係嗰個動物嘅性格。 同埋因為狗場啲環境好極都不能夠當係嚇，即 係呢個義工咧，俾我一個感覺就係話佢真係出心去救嘅，有見到佢出幾個領養咧，佢幾個領養咧，佢唔係話講究嗰間屋咧。系要千尺大屋，因为根本只狗唔识你咩千尺大屋啊，其实就算住劏房，佢只系去个主人个出心， 有冇爱心？ 嗯， 系啦， 所以其實上次見到佢出幾隻狗嘅時候，佢出啲狗咧，即係可能啲主人都會有有甚至有可能有啲情緒問題啊。但係其實喺佢嘅幫助之下，隻狗又開心咗，個人又冇個病都可以少咗，甚至有啲住劏房嗰啲，佢都可以幫俾到隻狗佢，但係佢真係。喂，一个喺一个叫合理嘅环境啊，唔系话隔篱屋会 投诉你嗰啲吓， 投诉嗰啲嘅时候，佢放嗰只狗，即系大家会帮，反而咧唔会养下咧打回头啊。 系，喂嗱，不如咧少少时间咧，你啊应该再内行少少啦。不如你帮我啲听众咧做个呼吁咧，如果佢哋真系有心要救啲狗，无论系捐钱啦，或者即系点样将只狗安置咧，点样拣嗰啲叫做系有心嘅义工或者狗场咧，就唔会即系误堕陷阱咁样咧。有冇啲少少 tips 咧？ 都会规范好多嘢噶，真系都会好多问题。但系其实你真系要揾个义工，睇下佢系为咗戴光环啦，定真系为咗戴只夹。 但系有冇系啦？有冇咩计可以检验到嘅咧？会唔会系即系喺个 Facebook 度会留意下佢啲贴文定系点咧？ 系啊，真系留意下佢嗰啲咯，睇下佢多唔多仇家。 哦，睇佢多唔多仇家，即系嗰啲仇家， 佢梗系唔好嘅嘢先会有仇家。 Okay. 哦，系都系。 哦，即系睇有冇人可能会有啲 扶 贫俾佢。 即系话做想帮啲狗仔之前都做下资料搜集，系、 okay. 咪 啊？ 多谢晒陈小姐你嘅电话。 系啊，知道。 喂，一味都系戴光环，跟住下边咧有 咁就好惨噶啦，真系。系啊。 又话佢嗰样嘅时候咧，嗰啲就唔好要啦。 知道， 好多谢，多谢 陈小姐。 陈小姐，系啊，嗱，今日少少系啊，有啲系狗场啦，有啲系就咁自己即系个体户式咧，救雀仔咩都好咧，真系要俾多啲爱心。 其实我哋仲有好多电话听唔切啊，希望有机会咧可以即系再同大家分享啊吓。 系啊，令到呢个城市更加美丽咧，就对啲动物好啲啦。听日见， 拜拜。